国公司董事长布朗表示，如果英国应美国要求禁止华为参与当地 5G 网络建设，可能危及中英两国的长久关系。布朗在伦敦一个研讨会上说，在中美不断升温的贸易纠纷中，华为成为政治足球，如果英国参与其中将会伤害自身利益。布朗又说，华为在英国有很多业务，如果未能参与这些业务，预计会退出当地市场。英国首相约翰逊早前表示，政府会审慎考虑华为在英国 5G 网络建设的角色，因为他不希望见到英国以任何方式被高风险国家的供应商伤害。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警告，如果英方排斥华为，将会发出非常坏的讯息。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紫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以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5,890点，跌3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4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55，瑞士法郎0.943，加元1.361，人民币7.015。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7美元，卖出179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星光，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6:09啊，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二台嘅白元豪喺度陪住你哋，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朝头早嘅时间啊，发觉呢几日嘅早上咧都系生效紧啊吓，咁啊都系热噶啦。晏昼嘅时候咧，即系喺户外啊，室外唔好话户外啦，室外嘅环境咧，其实只系得留几分钟咧，其实都已经开始出汗噶啦。咁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住咧，就系补水啊，搵地方咧就系休息下咧，非常之紧要啊吓。咁啊，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好多时都会相信命运，经常认为自己嘅命运啊都已经一早安排好晒噶啦，但系可能我哋从来都冇谂过未来系可以靠自己双手创造。命运好特别噶，命运会为不愿意考虑自己将来嘅人安排平凡或者坎坷嘅一生，因为佢点都会帮你安排。但系命运亦都会给予足够嘅空间，去到俾你。如果你想创造自己嘅将来嘅话，佢会俾好多好多嘅空间你。甚至乎可能原本安排平庸一生嘅你，因为你自己嘅努力发奋，可以咧就系改写佢安排俾你嘅嘢，而佢亦都乐于见到你系咁样做。你会点样去到决定自己嘅现在同埋将来呢？会系等佢安排，定还是中意自己好好地争取属于自己想要嘅嘢呢？ 唱演说中宣布，怀内有个梦，理想多么好。孩子终可拍着，既是已关进地牢。人爱自由全遍布，对抗压迫那一仗，有你迎着上。 藏在高台，抬头更骄傲。 首嘅歌曲嚟自郑安琪，最好的时刻。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出边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3%。今日继续听紧咧，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我哋成日咧都会中意食生果嘅，咁啊喺水果店啊，有阵时见到啲生果咧，哇，甘甜美味的，而且确咧令人食指大动啊！好啦。有好多唔同款嘅生果咧，其实佢哋嘅样咧，望起上嚟可以咧系都几似样嘅。咁啊，其中有啲乜嘢生果嘅类别啊？啊，佢哋嘅样系几似嘅咧？其中一个咧都可以同你讲下，就系菠萝啦。啊，菠萝同啲乜嘢好似咧？菠萝就梗系同凤梨似啦，系咪？其实基本上咧，有啲人都唔知道，原来系两个品种。系啊，其实佢哋咧系两个唔同嘅品种嚟噶。九成人都会以为咧就系菠萝凤梨咧就系菠萝嘅书面语，可能会觉得啊菠萝咧就讲得俗啲啦，讲得好听啲咪写凤梨啦。啊，单纯啊觉得你都系可能内地人对或者台湾人对呢一种生果唔同嘅称呼。咁其实咧菠萝同埋凤梨系两种唔同嘅水果嚟噶。冇错啊，冇错啊，菠萝系啲乜嘢咧？其实咧就系嗰一种大家都知个样噶啦，黄色啦，顶顶嗰度咧又好似有棵草喺度咁样嘅，摸上去又有少少棘手啊，食起上嚟咧清甜又带少少酸，咁啊极具咧就系夏天嘅风情。咁但系原来咧菠萝同凤梨的而且确咧系属于叫做一个系凤梨科，咁但系基于产地同埋气候环境嘅差异，咁啊令到佢哋嘅果肉外观风味啊。亦都有一定嘅特別分別嘅喎，不過咧，無論係菠蘿定係鳳梨都好啦，當然希望佢又夠香又夠甜啦，係咪？菠蘿主要分成兩個部分，頂部綠色嘅葉啦，同埋咧就係黃色嘅身體。咁啊，原來嗰個綠色嗰個釘釘唔係葉啊，原來係佢種子嚟嘅，屬於咧菠蘿嘅尾部。原來嗰個唔係頭嚟嘅，唔係佢頭髮嚟嘅，嗰個係佢尾部嚟噶。反而咧。黄色顶部嘅咧，啊，黄色嗰个咧就系顶部嚟嘅，就唔系个尾部嚟嘅，大家就将佢调转咗，可能因为咁样易挤啦吓。好啦，咁啊拣菠萝嘅时候咧都有啲特点嘅，一阵间就可以同你哋讲下吓。好啦，咁啊其实菠萝咧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好处嘅，例如咧有好丰富嘅营养价值啦，可以帮助消化、排便啊等等嘅。咁如果你话真系要拣菠萝，点样先可以拣到一个靓嘅菠萝咧？咁啊，菠萝咧嗰个叫做嗰啲钉啊，越突出嚟咧就越甜嘅。咁但系如果攞起菠萝嘅时候咧，又发现漏汁嘅情况咧，就可能啲果肉咧就已经系太过熟啦，或者运送过程入边咧受损，影响佢嘅新鲜度。咁啊，头先话过啦，菠萝嗰个叶咧，好似叶嗰个部分咧就系个种子，即系佢嘅尾部。黄色嘅果肉咧先至系佢嘅头部嚟噶。要揀菠萝咧，应该揀佢嗰个嘅颜色啊，较为黄嘅外形咧，又矮又肥，咁样先至系代表咧佢够甜嘅。啊，当中嗰啲果肉如果呈现一个橙黄色咧，即系大概已经达到九成熟啦。啊，其实仲要快啲食用嘅。你可以咧就系情况许可下，轻轻地拍一拍佢，声音若果似系打喺啲肉上边嘅话啦，微微地软啊，又富弹性嘅话啦，咁啊越好嘅。咁如果啲聲好實嘅話咧，咁就真係代表咧係未必係好甜啊嚇。咁菠蘿又好啦，鳳梨都好啦，都係屬於呢一個鳳梨科嘅。咁都係雖然佢哋唔係話完全同一種嘅品種，但係都係同一個科嚟嘅。咁菠蘿亦都可以整下好多唔同嘅餸菜啊，係咪？咁菠蘿炒乜炒物其實都係好香嘅。有機會今日夜晚不如諗下用菠蘿去到作為一個餸，或者作為你嘅飯後甜品啦。呃我唔到嘅，菠萝同凤梨系两种唔同嘅生果嘛，系咪？ 最怕执起冷箭刺穿 怕撕开美满光影，背面往事如影，随心已偷走七年，冷雨滔天，难清洗污点，最痛不敢再见，却偏思念。彼此有约不可兑现，要是回归原点，再相知一片，会笑一声，还是泪流遍，原谅再赦免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而无论再痛记忆，都有着 这个连诗雅的作品小方言。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除了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智慧之外，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成语里面学习到很多不同以前的一些文化历史典故的。其中在古代的时候，原来不论男女都要束留长头发的。那阵时男仔去到20岁就要行一个叫做冠礼的一个礼仪，即是将头发就束成一个好像发髻啊发鬓这样的，这个时候就叫做结发了。然后呢先你就再戴埋呢一顶嘅帽嘅，帽就是戴上冠啦，他们用冠去到形容帽嘅。型啲好意头嘛，表示咧已经哎大个仔啦，所以20岁咧先至系大人嘅。咁香港咧因为18岁攞身份证啦，所以成日都系混淆就系18岁大人。其实好多国家都系20岁咧先至系成为大人噶。女仔咧就系到15岁嘅时间咧又要行其他唔同嘅礼仪，亦都系将头发咧就束成好似一个发髻，再插上一个簪，表示咧就系成为咗大人啦。可以见到结发咧，即系代表啊。男女年轻的时候，当女子订婚之后，即是好像用一些东西束绑住这个头发一样，表示都他已经就有了对象，到成婚当晚才是由新郎去到解下来的。 所以咧就有阵时会叫做结发夫妻，原来咧就系同以前好多唔同嘅历史啊典故咧都系有关噶。咁啊，仲有啲譬如系同义词嘅患难夫妻、原配夫妻啊，呢啲咧都系佢哋嘅同义词嚟噶。Till next time，Edgar， 可唔可以用喺夫妻上边？得嘅，入行身上面都可以同佢讲句 see you next time。 和你再没有运气敌对或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而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四十岁。为时未晚，就算没法分享，也总可以再分担。Yeah， 仍想。 歌曲嚟自 Edgar， See you next time。先听听六点半嘅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全球最初花咗12个星期先达至40万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但单系上周末就新增超过40万宗病例，认为疫情仍在加速蔓延，仍未到达顶峰。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表示，世卫专家将会周末前往中国研究病毒源头同传播途径。对于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确诊，瑞安祝愿对方早日康复，又指面对这种病毒，所有人都是脆弱。另外，世卫承认有新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可以透过空气传播，尤其是在挤迫、封闭或者通风不良的环境，不过要收集更多证据。来自32个国家的239位科学家早前致函世卫，表示有越来越多证据显示病毒会经由空气中的悬浮微粒传播，促请世卫更改有关病毒经由空气传播可能性极低的建议。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表示，他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博尔索纳罗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星期日开始感到不适，虽然有发烧，但身体仍然健康，又说有服用抗疫疾药物强氯喹。美国驻巴西大使馆说，由于驻巴西大使上星期六曾经和博尔索纳罗、五名部长以及博尔索纳罗的儿子共进午餐，因此会接受病毒检查以作为预防措施。巴西累计超过166万人确诊新型肺炎，是全球第二多人染病的国家，6万6千多人死亡。博尔索纳罗一直淡化病毒的威力，多次形容只是小流感，又不理会法官的命令，出席公开场合的时候坚持不戴口罩，也都要求各地方政府尽快重启经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局方目前正在调查的近5000宗反情报案件当中，近一半与中国有关，形容 FBI 现在每10个钟就要开设一宗与中国有关的新反情报案。克里斯托弗雷在一个智库发表演讲的时候，指控中国正是利用间谍活动、网络盗窃、勒索和其他手段，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及技术大国。他又指控中国政府制定计划，要挟在境外生活的中国人返回中国，以减少对北京和人权政策的批评声音。那些拒绝返回中国的人，他们的家属将会受到威胁。克里斯托弗雷促请在美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如果有中国官员尝试强迫他们返回中国，就要立即联络 FBI。沙田一田百货表示，接获通知指有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曾经到访沙田分店，因此沙田店今日停业一日。一田百货说，已经安排专业人士为全店深度清洁和消毒，以保障顾客和同事的安全。沙田店将会在明日重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拿支票都得。登记期至出年年底，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看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早嘅6:36啦吓，咁啊，而家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梗系有百元乐陪住你哋啦。出边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啊，见到好鬼热嘅天气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已经系生效咗噶啦。今日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3度嘅，咁啊，留意住咧呢啲咁热嘅天气，千祈唔好热亲吓。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特别咧，而家见到嗰啲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咧，又好似有啲反弹嘅感觉噶吓。其实喺疫情之下咧，咁啊非紧急医疗服务啦，好多时咧都系受到阻碍噶。唔少嘅患者都担心啊，会喺医院咧就感染呢一个疫情，而拒绝咧去医院噶。啊，九龙中医院联网开发以及咧就试行一个叫做云端诊所，呢个云端诊所是一个系统嚟嘅，今日向病情稳定嘅旧症病人提供咧就线上嘅医疗面谈，了解患者嘅病情，即系透过荧幕 face to face 咧面对面咁样同你就了解一下你嘅最新嘅病情。系统计划咧会喺未来逐步咧就推展至到咧就系联网内嘅一啲其他医院啦吓，并且咧就研究结合咧就医管局嘅手机 app。啊，假如未来云端诊所能够喺本港普及嘅话咧，大家咧有机会啊足不出户就已经可以应诊啦。目前呢个云端诊所咧就系先俾神经外科嘅病人去到应用噶，咁由病人事先咧就安装所需嘅程式，再由咧就系护士喺面谈当日咧就致电去到病人确认身份，及后同医生咧就进行一个视像会诊噶，咁亦都咧就会再次同病人核实身份啦。有使用服务嘅病人啊，对呢一个嘅反应咧，都系正面噶。表示啊，即系成日复诊，一来一回咧，其实都要几个钟啊。而家安坐家中，亦都避免咗咧就前往复诊嘅时间一啲行动不便嘅问题啦。因此咧，对叫做疫症之后咧，系咪继续进行呢一个云端诊所咧？大部分咧都系表示欢迎嘅。伊丽莎白医院神经外科顾问医生就向传媒指出，系统在疫情缓和之后仍然是会继续使用的。虽然首阶段计划只是邀请了8名的患者去到用这个服务，但是以伊丽莎白医院神经外科每一年处理18000宗的病人来计推算，全面实行计划之后，保守估计长远可以有1-2成的病人，即是大概1800人左右是可以受惠的。院方长远也都就会陆续将这些云端诊所推荐去到其他的医院和其他的部门的。如果病人未来能够在安坐家中都能够看医生，其实可以说表示着香港的医疗体系一大的进步来的。不过咧，云端诊所刚才又赞啦，咁都有啲叫做限制啊，咁呢啲叫做限制物理性嘅限制，医生咧冇办法接触到病人，因此啊，并非所有嘅病症都系可以配合一个咧就叫做云端应诊嘅。医管局话到啊，同埋创科局咧可以一起研究一下，点样可以完善一下当下云端服务嘅技术，并且为云端诊所适用喺边一种嘅病咧作出更加深入嘅研究。现时喺医管局嘅专科门诊轮候时间都长啦，系咪？长如好似眼科患者可能要等141个星期，短嘅话咧就都要，譬如儿科都要等7个星期。如果云端诊所能够配合到传统嘅门诊混合应用嘅话，相信能够减省患者喺交通轮候所需要嘅时间噶，更加方便咧就系一啲行动不便嘅人啦，系咪？不过咧都要谂下私隐嘅问题啊，又或者会唔会好似之前大家用其他嘅应用程式，觉得私隐咧都有几多嘅漏洞嘅，咁呢啲咧就留待咧佢哋慢慢啊研发嘅时候咧，咁啊准备埋啊点样去到应付呢啲嘅私隐嘅问题啦。不过咧就咁听嘅时候都会觉得咧系一个唔错嘅服务嚟嘅，咁啊安坐家中亦都咧系可以复诊睇到医生嘅话咧， 其实都是挺好的，科技应该跟人一起进步的嘛。我呢都是很愿意接受一些新的事物的，希望你都是一样，咁我哋先至可以不断向前进步。 谁每天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做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抽打，承受鞭打与血不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让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身却被困，仍有我痛恨，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走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煎过，痛却一窒息的恐怖刀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住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践踏也不呻吟，仍埋藏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缘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明白你就跌入漩涡，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软禁，擦黑心眼中 这首歌曲来自邓小巧，与人同行，室外温度29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今天早上也都就邀请到那些我们的职场 KOL， 哇，上到来做什么呢？讲下怎样可以帮大家变靓一点，变靓一点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呢？一起听听。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星期三啊，梗系职场变靓啲啦。今日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啊，我哋嘅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咧，就系上到上嚟嘅。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系啊，哇，要变靓啲咧，真系要揾你夹一夹计先。最耍家，你好似系眉嘅，系咪 啊？系啊，眉最耍家。 系咪男仔同女仔嘅眉咧，其实修嘅方法又有啲唔同嘅咧？ 大致上都一样嘅。咁就今集咧就同大家讲下点样可以自己去收一条靓眉，因为有阵时都未必会夹到时间出去收眉噶嘛。 吓，咁啊自己顶住先。 系啦，自己顶住先。咁其实自己咧就屋企一般咧都会有啲工具噶啦。咁可能我哋有一个眉钳啦。 眉钳。 系啦，眉钳，跟住咧就一把弯形嘅铰剪。咁嗰个系眉剪嚟嘅。咁咧，其實市面上有 名叫眉剪啊， 眉剪係啦，眉剪收眉鉸剪咁樣咯。咁其實市面上你見到咧，有啲就好似普通鉸剪咁樣平嘅，即係成把平噶啦。咁但係咧，嗰把眉剪咧係彎嘅，即係喺剪嗰個位置度彎彎地個弧度，咁就啱翻我哋咧可以 fit 住自己個面型啦，弧形咁樣去剪嗰條眉咯。咁第三樣嘢我哋要準備呢就係一把眉刷啦，即係刷眉嘅梳，咁就幫我哋刷返鬆梳返順我哋啲眉毛嘅。咁第四樣嘢呢我哋就要準備一支眉筆啦，咁個眉筆其實係幫我哋度位嘅。 度位眉筆反而係度位。 係啊，度一度個位先。咁因為其實我哋可能望出嚟我哋個眉形呢，我哋點樣去望即係我哋收之前呢，其實你都要睇下會唔會高低得好緊要啊，或者你會望出嚟會唔會長短啊，咁就係靠支眉筆去幫我哋度一度位咁樣囉。咁我哋首先呢可以將支眉筆啦，咁我哋擺返喺我哋嘅眉峰嘅上面啦，打平咁樣，好似一支鉛筆貼住。咁你就可以呢大約喺中間嘅位置會望到我哋個眉峰同隔離嗰個眉峰會唔會相差得太遠嗰、那個高度。咁如果我哋見到相差得太遠嘅高度呢，我哋就首先攞 左邊條眉同右邊條眉個高度不一樣。 係啦，不一樣。咁、我哋就攞個眉筆啦點。即系点起我哋个眉峰嗰个位，咁就其实咧俾自己一个记号咁样，知道大约嗰个高度喺边啦。咁譬如我左边眉系圆嘅，右边眉起过， 啊会咁样噶？ 会噶。 我系咪噶？我系咪噶？睇下先。咦？记唔记得？ 都一样。 哦，好彩啫，好彩啫。 标准眉。 我几年头讲唔系，小白你条眉一边系起过，一边圆噶。 一样嘅，一样嘅，两边都系有少少角度嘅。OK 嘅，咁咧，如果真系有啲系啊，有啲女仔啊或者男士啊，佢哋嗰啲眉咧系会有圆，一啲系斜角。咁点解咧？因为佢哋个眉骨系山城咁啊，即系个面骨。 即系因为个入边个头骨。 系啦，头骨。 生嗰個 angle 生得唔好，就變咗你個眉有啲係圓，有啲係起角。 係啦，因為咧有啲咧你望出嚟咧， 係 啊骨嚟㗎，凸起嗰、那個。咁你個骨咧，如果係平嘅話咧，望出嚟條眉就圓嘅。如果你個骨咧拱起嘅話咧，咁望出嚟咧就起角。 哎呀，即係我係呢個頭骨啲眼睛上面嗰位係拱起。 係啊，你個眉骨呢個位置好，呢啲肌肉發達啊。所以你咧系会骨嚟噶，咁有少少中间呢度就有少少肌肉咯。咁你啲肌肉咧本身胀嘅话咧，你就会咧望出嚟视觉上系会即系起个角啦。咁如果遇到呢啲问题嘅时候咧，我哋咧就点咗啦 ，mark 咗两边，一边圆一边起角嘅位置啦。咁多数圆嗰边都系矮啲噶啦。咁所以我哋咧就唔好搞嗰个圆啲嘅位置啦。咁可能咧个角嗰边咧，我哋咧就可以攞个圆笔画咗之后咧就度翻一条直线啦，咁我哋就可以用翻支眉钳去收翻嗰个角啦。系啦，咁我哋点样收咧？嗱，我哋个钳咧，你小白你都知啊，两个系咁样开合开合噶嘛。 系，即系好似铰剪咁样啦，个钳。 系啦系啦，铰剪咁样啦。咁但系你点样去掹条眉毛？你估唔估？ 咪就咁夹住条眉毛掹咗佢出嚟咯。 咁一定痛死你啦！ 掹眉毛可以唔痛噶？ 系可以唔痛 的？我真系唔知道、啊，我真系谂住掹眉毛一定痛，所以我成日觉得女士好厉害噶， 系嘛？可以 嘅嘢都可以做嘅， 系可以唔痛啊？ 因为我试过俾我仔仔掹脚毛、啊，好痛噶、啊。 佢哋嗱，我哋咧掹毛咧要唔痛嘅方法咧，就系将个眉钳，即系头先我讲紧嗰个接尖嗰个摄钳嗰个摄位啊，咁就将佢咧摄入去我哋个眉毛嘅根部，跟住先慢慢掹出嚟，唔系将我哋嗰个眉毛嘅末端，即系末端，即系我哋最尾嗰条眉毛咁样扯住咁掹掹 咧。要掹嗰啲眉毛咧，其实就系需要由嗰个眉毛嘅眉根部，即系发根咁样， 系啦，发根 黐住你皮肤嗰个位置，夹住嗰个黐 住嗰个位置， 由嗰个位置之后先至掹出嚟。 系啦，冇错。 会掹下掹下，越掹越少眉毛噶。 会噶， 会噶。 会越掹譬如我哋多数掹咩呢，就掹、到我哋呢眼蓋上面有好多杂毛嘅。咁、如果多毛嘅人呢就会知道㗎啦、一生出嚟可能唔够两个礼拜掹完之后又出过嘅。咁、呢因为眼蓋上面呢 越多㗎，会唔会㗎？ 唔会，越剃就越多啦，用剃刀剃就越剃越粗嘅。咁、如果我哋用掹嗰方式呢，就係头先我讲解俾大家听咧，就摄入去就掹，咁你掹得多咧，日子有功咧，咁佢个位咧就冇乜点样生出嚟噶啦，系啦， 哇，好神奇、哦！ 咁当然啦，我哋如果系微型嗰个位置咧，就唔好自己多手去掹佢啦，咁、样咯，因为你真系头先都讲啦，因为掹咧越掹越少噶啦，咁、我哋掹咧系掹我哋啲杂毛嘅啫，围住出面嗰啲杂毛，有阵时真系顶唔顺啊，眼蓋上面好多毛毛嘅，或者我哋喺正我哋个人中。呢、这个位置多数都好多毛噶，咁、我哋喺呢个位置可以掹走咗佢咯。 啊，哦，咁啊都咁就掹走咗，就越掹就越少。 系啦，咁就唔会俾人哋话你毛蟹。 但系越掹就会越少啦。剃其实除咗会多之外，仲会唔会粗噶？ 会，佢会咧令剃咧令到你多啦，同埋咧会令到你嗰个毛囊咧会觉得一点点噶。 毛囊即系黑色一点点。 嗯， 哦， 即系因为你掹唔到个根部， 即系好似男士剃须咁样。 系啦， 越剃咧就越个胸啊越犀利， 冇错冇错。咁、你剃须嘅时候，你会有一点点噶、即系剃咗啲根嘅一点点，但你冇办法可以喺嗰度掹出嚟噶、就系咁啦。 男士啲剃须嗰啲胸有冇得搞下噶？其实 男士剃须胸应该系剃完之后就即刻建议你搽爽肤收缩水啊，收缩水因为可以帮你收细个毛孔啊嘛。咁、你收细咗之后就冇咁觉得嗰个有个嗰啲一点点嗰啲黑色咁样。 哦， 系啊， 咁样嘅。 咁但系眼位置就唔建议大家搽收缩水啦，因为眼位置你搽收缩水嘅话，惊你入眼就乸眼嘅。咁、就嗰个位置就千祈唔好啦。 系 系啦。咁咧，我头先讲咗啦，我哋掹乾淨啦，已經唔痛咁樣可以掹到啦，收咗個形出嚟啦。咁、咧，我哋就用翻個眉剪啦。咁我教一教，再同大家講下度眉嗰個方法先啦。咁咧、我哋喺翻攞支眉筆啦，由我哋個鼻翼啦，去到我哋個眼頭位置，即係近住鼻哥隔離嗰個眼頭位置，成一直線。咁、咧，我哋咁樣度嘅時候咧，就揾到我哋眉頭噶啦。跟住咧，由鼻翼咧去到我哋個外眼珠，成一個斜線，咁就揾到我哋個眉峰。咁、而鼻翼去到眼角位置，又系成一个斜线咧，咁就揾到眼尾啦。咁、呢个就系个眉尾啦。咁你揾咗呢三点，咁而之后咧，你自己画咗条眉之后咧，咁你就会知道有啲咩位置系多余嘅、毛毛，咁你就收咗佢，咁、就得啦。咁、如果有啲女仔啊或者男仔啲眉毛好浓密同埋好长嘅话咧，我就建议大家咧将把眉梳将佢梳落嚟。咁你梳咗落嚟嘅时候咧，你见到咧啲眉毛咧系过长，超出过你画头先原本画嗰条眉嘅时候咧，你就用嗰个眉剪，轻轻沿住打横咁剪，唔系由尾嗰度轻轻沿住你突出嚟嗰啲毛毛头发，因为你梳咗落嚟，揿咗落嚟噶啦嘛。咁、你揿咗落嚟嘅时候，你就沿住突出嚟嗰啲毛发，然后剪咗就得啦。 哦，咁啊，都系一啲好嘅方法，咁啊可以自己。 系啦， D I Y 即系自己搞啦。 系啦，自己搞下咯。即系如果有阵时真系，你知道都市人都好忙碌噶嘛。咁、我哋冇时间去专业嗰啲修眉嘅话，就可以自己暂时解决一下咯。 咁都系靓眉出去见下人啦。系啦，执咗啲叫做表面上嘅瑕疵啦，然后再揾翻啲专业人士帮你搞翻条眉咯。 冇错，冇错。 好，今日就咁，唔该晒 Queenie， 拜拜。 拜拜。 唔该晒 Queenie， 不过有阵时唔需要揾啲专业人士，又唔使自己搞嘅，喺屋企啊，叫你另外一半帮你整下条眉，几浪漫啊！你话？ 谁和谁长吻到断气，像演戏？谁和谁狂奔于沙滩和雪地？ 而平凡情侣也许只像知己。没夸张生死，随岁月流逝，静静在一起。为何还埋怨过圣诞未真正约会你？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想知道嚟紧我哋会请到咩女神上嚟做嘉宾？ 我得是话明日花。 大家好，我系三顺咋。 喂，你哋唔好男声扮女声、啊。 嘿，幻想下啫。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波成 阿一， 我是你的后援会。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八十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佢啊！ 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快乐，我是谭耀贤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7:07啊，咁啊，而家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晨光第一线》啊，出边29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咧有白元浩之外，仲有 Barbie 都翻咗嚟，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亦都同所有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朋友咧讲一声早晨。 系啊，呢段时间咧又系要戴住口罩啦，除此之外咧，嗰、个即系见到啲疫情咧，哇，都有好似上升翻嘅趨勢，尋日一件哇14單啊，咁樣個心仔咧都嚟一嚟啊！ 而且咧我自己喺嗰啲嘅社交平台嗰啲群組啊等等咧，都接收到好多啲家長咧都好擔憂嘅資訊啊！好犀利嘅喎，而家啲家長咧係八通天地線嘅喎，除咗自己嗰區啦、自己住嗰區啦或者翻工嗰區之外咧，連人哋啲學校入邊嗰啲通告啊、內聯網嗰啲嘅告示咧嘅相關資訊咧，都竟然可以分享埋俾我哋聽喎！咁啊變相咧，琴晚咧即係除咗睇咗好多嘅記者會啊，或者係一啲嘅現場直播嘅報道，講下本港一啲疫情數字之外咧，亦都收到好多呢啲咁樣嘅風咯。 係啊，即刻收到好多嘅 WhatsApp， 我自己都收好多。 係 啊，不過一路收嘅時候咧，就一路會睇，睇完之後就會過濾。 係， 因為第一我就好少會 send 呢一類嘅 message， 我都唔會， 因為太農場嘅感覺啦。 係啊，而且大家都已經好大壓力啦。 係啦，咁啊同埋咧，我自己都知道有好多呢啲嘅 message 咧，可能中間有一兩隻字，不盡不實嘅，係啦，就要小心啲，因為我見到好多叫做啲大學咧做好多調查咧，佢哋都話其實呢類咁樣嘅叫做轉發嘅 message 咧。 其實都幾多有甩漏嘅情況嘅，即係入邊啲內容啊，係啦。咁你就咁睇完之後，哇，好震撼啊！嗰下，嗰下好震撼嘅。但係你都要諗一諗，係咪應該將佢咧就係 send 出去先咁樣？咁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引起所有人都覺得好震撼，但原來係假嘅件事。 同埋咧，你自己諗下，當你可能第一眼睇嘅時候咧，都有震撼嘅感覺啦。你再將呢啲咁嘅 message 咧大規模咁樣轉發，你諗下人哋收嘅時候，哇，一年又收到一個，哇，兩個、三個，然之後十幾廿個嘅時候咧，哇，嗰種震撼咧，即係個心仔唔知啊，卜卜跳啊，我驚跳埋出嚟添啊。 係啊，同埋而家見到啲即係疫情都反覆啦，係咪先？咁所以咧，有啲原本我約咗人可能出嚟見面嗰啲咧。我都同佢哋講，不如 hold 住先，大家就留意一下嗰個疫情先咁樣。咁始終咧，即係成日都話隱形傳播者咁樣。咁你唔知邊個係噶嘛？ 係 咪啊？可能我係，可能佢係咁樣。 Touch wood 啦，你啱啱講嘅。 Touch wood 啦。咁但係即係唔知道嘅情況底下，大家就盡量做好自己嗰個嘅防護措施啊，咁各樣嘢可以做嘅，其實我覺得唔多嘅。我哋淨係保持住健康嘅睇法，其實都已經係最好 的。係啊，即係大家都各自盡翻自己嘅本分啦。當然啦，嗰啲嘅抗疫防疫措施都要做得好好啦。 係啊，繼續咧又要可能大家呢段時間見到疫情緩和咗咧，疏懶咗，用嗰啲酒精搓手液 啊， 唔得啦，而家即係又要再攞翻出嚟，旁身都要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啊 ，Didi。 早晨，小白 Bobby。 出面的交通怎樣 呢？等你 停了的嘛，你 等你問我，通常你都會立刻問我嘛，我不搭嘴住啦。 好，來，出面交通情況怎樣？ 好，現在回答你啊，有宗交通意外的，剛剛發生啦，七行道南去紅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快線也，暫時呢都是仲係早啦，未有擠塞的，但經過要小心。七行道南去紅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學的快線。另外在港島區啦，因應道路情況啊，介乎天后廟道至到禮賢里的一段銅鑼灣道啦，禮賢里、蓮花宮東街、蓮花宮西街咧都要封閉，咁啊受影響巴士路線咧就要改道行駛嘅，咁啊封咗邊度再講多次啦，封咗一段嘅銅鑼灣道、禮賢里、蓮花宮東街、蓮花宮西街，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咧都要改道行駛。咁另外啦，咁喺九龍啦，何文田嘅常盛街較早前有路陷，咁而家常盛街去碼頭圍道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咧仍然全線封閉噶。咁駕駛人士不能夠由佛光街轉入去常盛街，九巴十七號線都要改道行駛。咁而長沙灣嘅荔枝角道有爆水管，荔枝角道東京街交界部分行車線咧封閉噶。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過海有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隔田村。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开始车多啦。 咁啊，荔枝角道同东京街交界爆水管都两日噶咯。 系啊，你好留心听、啊。 梗系啦。你講嘅 好學生， 字字珠玑嚟噶， 我聽交通真係有著數啊！你知啦，啲時間幾寶貴啊，香港人。 係啊， 係啊，你塞車話塞成個鐘真係好猛陣。 係啊，塞車咧最唔好就係咩？浪費咗啲時間。係 啊， 你明明可以好快脆去到噶嘛。点知你就喺条路嗰度咧塞住咗喺度？ 第一浪费时间，第二咧有紧要嘢嘅话咧不能够迟到噶嘛。 系啦， 系啊，迟到好大件事。 系啊，咁又撞啱。如果你话哇排长龙咁啊，人有三急，又系一个问题， 系 几麻烦咧。你谂下塞车系咪？ 所以交通对我嚟讲觉得好重要。 系啊，所以你对我哋嚟讲都好重要啦，啲 啊，系啊，系啊。所以我会好尽力咁样，希望俾到啲资讯咧各位市民嘅。 啊，咁就好啦吓。好啦，唔该晒 Didi 啊。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下 O 啦吓。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早晨，林慧芭比，早晨， 早晨啊， 喂，晨光嘅听众都早晨啊，哇，今日咧一个字啊，焗啊吓，因为咧依家咧偶遇飘啊，望上天空嗰度咧就全部都系灰蒙蒙嘅云层嚟嘅，咁啊意味住咧啊咁。往日咧，即系两个礼拜之内咧，其实系咁都系讲紧，喂蓝天白云，蓝天白云，偶尔都要有啲骤雨啫。喂，今日咧，即系可以用呢两个字出现翻，就系、是、阴天啊！ 哎呀，阴天啊！原来今日 系啊，今日阴天、啊，真系依家无论系九龙嗰边啦，以至望远啲望到去香港嗰边咧，都系密云嘅咁样。 哎呀，咁我见天文台个预测咧，劈头第一句就系大致天晴添， 系咩？ 大致咯，就系大致。 系啊，并不是这样，依一刻未并不是这样啦。估计唉、哎，又系嗰啲啦，中午食 lunch 嘅时候咧，点都会好翻天嘅，点都会啊太阳白白咧夹翻出嚟嘅。不过依一刻嚟讲咧，就有啲机会会有落雨嘅情况啦，同埋真系好焗啊，因为系。好超級暴雨咯！總之你而家望上去天嗰度，唔係灰色就係、是、白色嗰啲雲咧，係咁罩住你咧，就難搞少少。但今日咧望向廣播道出邊咧，都有啲跑手們咧就跑緊步啊，咁啊做下啲神操咁樣啦。但今日咧佢哋乖翻好多啦，咁啊戴翻口罩做運動啦。咁啊點解咧？因為估計啊，都係因為琴日確診嘅數字咧，真係哇突然間嘣一聲爆咗上去啦。咁啊大家都有啲。惊惊地，咁既然惊惊地咧，就要做好啲个人嘅卫生防护措施啦。 系啊， 呢个都要留意翻咯。 系啊，咁啊做好自己。 系啊，系啊，系啊，啱啊。 好啦， 系。 唔该晒欧啦吓， 差唔多啦， 哦系啊，差唔多啦吓，系讲住咁多先，一阵间今朝 spot 到你再同你倾过啦， 冇问题冇问题。 咁今日嘅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啦，可能即系正如阿欧所讲啊，而家出边虽然阴天啦，落完雨之后咪大致天晴咯，系咪？好简单啫嘛。不过咧都提一提，我哋天文台咧就话到有一两阵嘅骤雨嘅，日间系酷热嘅，最高嘅气温咧会系大概3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咁啊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未来几日大致都系天晴，以及咧系凉。我自己继续黐住啊！局部地区系啊，好热啊！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啊！吓，而家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生效嘅。咁啊，出边嘅呼吸咧，嗰啲空气咧就好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啊，都系低水平嚟噶。但系就可能吸起上嚟啲空气咧就热啲啊、焗啲啊、闷啲嘅感觉咯， 有啲辛苦啊。 系啦，咁啊咁辛苦嘅感觉，个人咧啲身体状况可能都需要调理调理。 诶，咁就啱晒啦！今朝早咧就同大家调理下身体啊。 啊，咁听下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今朝早咧就讲下啲养生保健嘅话题啦。请嚟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主持人早晨。 啊！呢几日咧都非常之热，唔知道呢一种嘅季节咧，有冇啲咩治疗咧系特别适合嘅咧吓？ 芭比有冇听过呢个叫天灸呢样嘢？ 有听过啊，但系就未试过咯。 哦，都唔敢试啊。咁其实咧，我哋中医话咧，冬天嘅病咧，其实可以喺呢个比较热嘅时候去处理嘅。 嗯。 咁我哋中医嘅典籍咧，《黄帝内经》里边咧就提过啦。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夏咧就养呢个阳气嘅，咁亦都有一句说话就系叫冬病夏治。 呢、这个之前我记得你喺节目度都有同我哋啲听众讲过、哦。 系啦，咁冬病夏治即系话冬天嘅病要喺夏天去处理。咁咩病系冬天嘅病呢？即系冬天会高发嘅病。即系例如哮喘啦、鼻敏感啦，又有啲风湿关节炎啊，系啲比较惊冻啊，呢啲系冬天咧就比较严重嘅病，我哋就叫冬病。咁所以话冬病夏治就其实呢啲冬病喺冬天发嘅时候，咁其实你喺夏天咧就需要留意啦，同埋我哋系要处理做到呢个夏治嘅呢个目的啦。 但其实有冇特别原因嘅咧？系咪因为嗰啲嘅疗法咧系适合喺相应嘅季节嗰度进行咧？ 其实而家呢个天气啦吓，就嚟到呢个三伏天啦。咁所谓三伏咧，其实就根据我哋呢个中国呢个十二天干地支嘅呢个日子去计嘅。就系我哋相应嚟讲就系夏天最热嘅呢个日子啦，叫三伏天。咁我哋中医觉得咧，呢个时候咧喺呢啲有啲。冬天的病呢，因为我们就比较虚寒一点嘛，趁着这个夏天呢，就阳气比较旺盛比较热的时候呢，借住个势就加强个药效。即其实有些病呢一年四季都要处理的。咁但是呢，你冬天的病呢在这个夏天去处理的话，个效果呢就事半功倍啦。就咁解啦。所以我们就这个冬病夏治这个 concept 啦。咁冬病夏治咧，其實就最多我哋可能常見嘅就係天灸啦，係啦。咁芭比你冇試過啦， 冇試過， 但係你都大概知道係咩啦。咁我哋所謂嘅呢個天灸，其實咧都有另外一個名叫三伏貼嘅，係啦，因為係喺三伏天嘅時候貼嘅。咁咧同我哋一般咧，我哋係喺夏天嘅貼嘅咧，我哋叫三伏貼啦。咁冬天貼嘅咧，我哋就叫三灸貼。系啦，所谓三伏即系话三伏天啦，即系比较热嘅呢三日啦。咁三九贴咧就系三九天，即系 冬至之後就都即係比較凍嘅時候， 即係兩極咯，最熱同最凍嘅時候做呢個治療。 係啦，冇錯。咁咧天灸其實就好簡單嘅，咁佢就係攞啲藥啦。我哋咧就大概就有啲比較辛温嘅藥，即係譬如話啲金水啊、鹽胡索啊、白芥子啊呢啲咧，我哋用啲薑汁去調，之後咧我哋整成好似一粒藥餅或者可能啲藥丸咁嘅嘢，咁咧就貼喺個穴位上面，係啦，咁咧就一般嚟講就喺呢個三，即係比較特定嘅呢個三個日子去做啦。咁一般個穴位咧就即係睇下你係咩病啦。咁咧一般就係背脊嘅啲腧穴，即係貼喺背脊多啲嘅。 除咗背脊，仲有其他咩部位啊？咁 其實我哋全身都有好多穴位嘅，咁我哋就因應翻你係咩病而貼咯。咁如果你有啲需要貼手腳嘅，咁可能我哋都會貼喺手腳咯。不過最多係貼喺背脊多啲嘅。 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做嘅，如果你咁講係咪咧？ 係啦，咁其實呢、這個療法咧，好都幾受呢個小朋友嘅歡迎嘅。 因為淨係貼下啫嘛。 係啊，貼下 唔使吉噶嘛。 係啊，唔使吉噶嘛，即係針灸都痛噶嘛。咁呢個貼喺穴位上面咧，就冇乜感覺嘅，就最多係可能覺得輕輕地啊，或者可能有少少暖暖地咁嘅感覺啦，或者刺激少少刺激啦，但係唔痛嘅。咁加上因為小朋友咧都好多，而家嘅小朋友都好多啲即係比較敏感性疾病啦，特別係啲鼻敏感。咁所以其實都好受呢個家長嘅歡迎嘅。 係嗱，咁我聽阿 Victor 咁講咧，頭先咪講話冬病夏治嘅，咁我估啦嚇，係咪即係話冬天容易出現嘅病咧，就係我哋今次講嘅呢個天灸所針對嘅一啲疾病啦？ 冇錯啦，咁我哋咧冬天有咩疾病比較常見咧？就好似頭先我哋講過啦，即係啲氣管嘅，係啦，哮喘啊、鼻敏感啊。咁呢啲情況咧，其實個天灸嘅效果都 OK 嘅。咁甚至乎一啲老人家嗰啲肺氣腫啊。即係慢性支氣管炎啊，或者嗰啲敏感咳啊，呢個天灸嘅效果都 OK 嘅， 都係氣管為主喎，好似係咪？即係都關啲呼吸道事喎。 我哋覺得就嗰個呼吸道嘅效果係特別好嘅。咁除咗呼吸道，其實有啲婦科病啊，即係譬如話有啲人成日經痛啊，或者比較虛寒嘅，甚至乎有啲可能不孕嘅，咁呢啲情況其實天灸都有一定嘅幫助。咁同埋咧，有啲即係風濕關節炎啊，痛症嘅。其实咧，呢个天灸啊，都有一定嘅帮助咯。 都系针对性为主，可唔可以攞嚟调理嘅咧？其实 可以啊。其实有啲免疫功能低下，特别系呢个疫情之下啦，而家就有啲反弹啦，大家都比较担心嘅。咁都可以试下做天灸咧，增强个体质，即系个体质好啲咧，就冇咁容易感染咯。 咁其实天灸进行嘅一个疗程系点嘅咧？我估应该唔会一次搞掂，系咪啊？ 咁其实天灸咧，我哋头先讲咗叫三伏贴啊嘛。咁就系喺呢个三伏嘅时候贴。咁三伏咧，一般嚟讲咧，我哋有呢个初伏、中伏同埋末伏。咁咧就系一般嚟讲咧，就系一年咧一次咧系贴三伏嘅。 即系分三次嚟做嘅，一个疗程系。 系啦，咁咧如果你贴一次咧就效果就差啦。咁一般咧我哋就会一次一个疗程就贴三次嘅，或者四次，我哋有个加强。咁咧如果咧我哋做完呢个三次之后咧，系咪做一年得咧？其实唔得嘅，我哋疗程咧一个疗程一年做三次，咁咧我哋连续做三年嘅。 哦，即系要做九次。 系啦， 但系相隔咁耐做都得噶。 O K 噶，系因为我哋呢个系冬病夏治啊嘛，因为其实系针对性呢个比较调理性嘅呢个效果啦。所以我哋就一般咧就一年咧就做呢个初伏、中伏同埋末伏。咁有啲做埋加强。咁咧因为你做一次唔系个效果咁明显，所以我哋一般就叫啲病人一定要做三年。 咁 如果三年个效果好嘅话咧，就继续做。如果三年个效果咧一般般咧，我哋都建议你可能呢个疗法唔系咁啱你啦。咁你可以试下做其他嘅疗法啦，食药啊或者针灸咁咯。 咁但系我想问，每一次咧，即系头先讲嘅初伏、中伏咁样咧，系要搞几耐嘅咧？其实 好快噶，就系、是、跟住嗰、那个我哋即系可能医生会把脉啊，或者睇下你体质之后，决定贴咩位。咁之后就帮你贴，就系将啲药咧就系贴喺穴位上面，所以可能好快就 OK 噶啦。 即系其实贴嗰个过程好快，咁但系贴住个穴位要贴几耐啊？咁 贴住个穴位我哋睇啦，因为咧每间诊所每个医师嘅处方都有啲唔同嘅。咁有啲情况之下咧，有啲药冇咁强嘅话咧，就可以贴嘅时间长啲啦。咁如果有啲药效好劲嘅，可能就贴一个钟啦。 哦， 一般嚟讲就一至两个钟啫。咁小朋友就可能个时间再短啲啦。 我知道咧，好多时食中药咧就话要配合埋戒口啦。咁如果做呢一啲相关嘅治疗咧，又有冇戒口之说嘅咧？ 其實我哋咧就唔使戒得太清嘅，不過因為呢啲療效咧，我哋都係講緊係咧增加個抵抗力噶嘛，咁同埋係呢個中，我哋頭先話呢個春夏養陽啊嘛，咁我哋就唔建議食啲生冷嘢啦，因為生冷嘅嘢咧就會傷到個陽氣，係啦，咁咧啲凍嘢啊，或者啲難消化嘅啲嘢啊，咁我哋就盡量少食啲啦。咁另外咧就係有啲刺激性嘅，譬如辣啊、炸啊呢啲，我哋都盡量少食啲啦。 係。嗱，讲咗咁多啦，咁啊问下 Victor 先，咁到底今年三伏嘅日子系边啲日子啊？ 咁其实今年咧天狗嘅日子咧，初伏咧就系7月16日，即系下个礼拜四。 系。 中伏咧就系7月27日，星期一嚟嘅。 嗯。 咁咧末伏就系8月15日。 嗯。 咁一般嚟讲就系呢三日去贴药啦。咁但係呢，因為我哋都係話呢個前後其實都係 OK 嘅，所以就未必一定要10日，但一般我哋都唔會差得太遠嘅，可能係15日啊、15、16、17日係啦咁咯。 因為我見你頭先嗰幾個日子呢，有啲又多過10日，有啲又少過10日。 係啊，因為呢個天狗嘅日子呢，佢係跟住嗰個天干地支嘅日子去定嘅，係啦，所以嗰個日子呢就中間會差少少，就好似你咁講，中間可能差嘅時間長。咁有時長嘅嗰啲時間咧，我哋中間就會加多一個加上個貼，咁咧就唔會話隔得太耐個影響個效果咁解咯。 咁如果聽住晨光第一線今朝早咧晨光大學嘅資訊咧，想知道多啲關於天狗嘅話咧，咁都可以咧自己去徵詢一下相熟嘅一啲註冊中醫師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註冊中醫師吳宇成醫師 Victor， 我哋下星期再傾過咯。 好，拜 拜。 晨光大學。多山埃风中飘降下沉，谁馈赠？没上限方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苍生。动植物接种轮响，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灌清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You're trying nothing poison. You're trying nothing poison.You're trying nothing poison, poison, poison. 天天几多粒子冲向额头，随泄漏，慢慢让智商失救。身心娃娃终于听教接受，不多厚，实现就。超生百毒不侵，又怕超生。You're trying nothing poison. You're trying nothing poison. You're trying nothing poison. Poiso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该晒 Barbie， 唔该晒阿 Victor， 同我哋讲咗好多中医上嘅注意嘅嘢。咁我哋梗系希望个个喺呢个时候都系百毒不侵啦。 梗系啦， 系咪 Rubber Band 嘅作品啊？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7:29嘅时间啦，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要同听众睇睇。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咁啊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噶。咁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咁啊以免咧就发生危险啦吓。 咁啊，另外咧亦都由上午八点至到 下板啊，下板啊，唔好意思啊， 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咧，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噶。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听听7:30嘅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铜锣湾维景酒店据报将会用作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的临时办公室。据了解，今早将举行开幕仪式。酒店外的铜锣湾道架设大型水马阵，大批警员驻守。酒店外墙凌晨已经挂起国徽，酒店外亦都放置一个有旗杆的大型石凳，以及放置多张红色的座椅。附近的铜锣湾道、礼贤里等暂时封闭，部分巴士需要改道。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和港岛总区指挥官郭柏聪昨晚到场视察。有湾仔区议员较早前说，收到湾仔警民关系科确认，铜锣湾维景酒店今早将会有国安公署开幕仪式。本港過去一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其中9宗是本土個案。多間學校因為有學生或者是密切接觸者確診或者初步確診，需要停課。黃大仙中華基督教會扶倫中學一名中三同學確診，學校停課14日，校方向學生派發樣本瓶。拔萃南書院公布，小學部一名家長確診，小學部和中學部今日起停課。原定今日举行的考试亦都会取消，校园全面消毒。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宣布，一名与校内两位同学同住的亲友初步确诊，学校停课一日。另外，沙田崇真学校停课14日，凤溪创新小学停课3日。香港演艺学院都有学生确诊，校方关闭校园彻底消毒。美国政府正式展开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国务院发言人证实，华府已经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正式离开世卫的通知，并会在2021年7月6日生效。有白宫高层透露，华府已经详细说明希望世卫在哪些方面改革，但世卫拒绝采取行动。古特雷斯的发言人确认收到美国的通知，提醒华府必须完成履行的财政义务。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说，他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测试呈阳性反应。博尔索纳罗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说，星期日开始感到不适，虽然有发烧，但身体仍然健康，又说有服用抗疟疾药物强氯灰。美国驻巴西大使馆说，由于驻巴西大使上个星期六曾经和博尔索纳罗5名部长、博尔索纳罗的儿子共进午餐，因此会接受病毒检测，以作为预防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啦。漆咸道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是、漆咸道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咁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噶。重复多次啊，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咁较早前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龙窝村，就系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去到龙窝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返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返去平石方向，龙尾去到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出返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青龙头；元朗公路去返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都是慢车；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对出。咁喺何文田嘅常胜街有路陷，何文田嘅常胜街去返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全线封闭。咁揸车嘅朋友不能够从佛光街转入去常胜街，九巴嘅17号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因为道路状况啊，介乎天后庙道至到礼贤里嘅一段铜锣湾道、礼贤里、莲花宫东街同埋莲花宫西街咧系封闭啊。讲多次封咗嘅位置啦，就系天后庙道至到礼贤里嘅一段铜锣湾道、礼贤里、莲花宫东街同埋莲花宫西街咧系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啊，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师傅挤低咗个锦囊啊，写住绝望时请点播、 啊。哎，厨房高温好容易中暑啊，真系好绝望啊，咁点播啊？ 望下先，哦，原来你只需要咧着啲宽松啲嘅工作服，同埋装抽油烟机咧就唔使绝望啦。 哎呀，仲有啲刀具好容易切亲手啊，真系都好绝望，又点播啲乜嘢呢？ 哎呀，仲简单啊，你戴咗防切割手套，用完嘅刀具咧摆翻入个刀架上面咧，咁就有希望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食得开心。煮得放心，安全守则要上心。嘉宾有何雁诗。 我收到自称是执法人员的电话，说我犯了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我当然不信了。 这些是骗徒常用的伎俩，他们还会叫人在特定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易咨询热线18222，记住是1822218222，重要的事要讲三次，还要提醒你身边的人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七点半钟之后，而家七点三十八分啊吓，咁啊提提大家啦，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今朝 spot 到你咯， 早晨小白啊，哇仲未落出雨啊，头先睇到出 边，拗紧啊仲喺， 继续拗紧啦吓，咁啊，唉希望唔知阳光出嚟会唔会令到啲确诊数字下降翻咧，真系有啲惊惊。 希望咯， 系啊，最惊咧除咗系自己自身之外咧，仲系啊嗰啲球员咧，咁、以为啊嗰啲康文署嘅场地开放到3个星期啦，咁以为继续开落去啦，点不知？啊！如果因為疫情嘅問題咧，又再封管嘅話咧，咁啊，中意打籃球啊，中意踢波嘅朋友仔咧，啊，又要咧，嚇、啊，又要， 哦、 又要停一段時間啦，先有得踢波打波啦。 啲羽毛球場又開始凍過水啦。 係啦，真係啊嚇，咁啊，所以呢一樣嘢都要密切留意住啦，咁樣，咁啊，要密切留意住，就有英超方面嘅比分啊嚇，咁啊，琴日咧，阿仙奴啊主場啦，對李斯特城啊1-1咧打和咗對方嘅，咁啊，各得一分啦，奧巴美揚咧先入球嘅，不過咧就往後咧就即係守唔住大門啦，俾咧李成咧入翻一球，咁啊打和咧各得一分，咁啊要睇下其他球隊有冇機會失分喎，咁咧先可以爬得上去啲高啲嘅位置咁樣。咁啊，連續幾日都有講啦。其實咧，英超方面啊嚇，個順位咧由第二位到第七位咧，都係啊風起雲湧嘅嚇。一兩場波咧已經令到咧成個次序咧有機會大執位噶啦。咁啊，今晚咧繼續啊英超開快車喎。咁啊，曼城主場咧就對紐卡素啦。咁啊，石飛聯對狼隊，咁啊狼隊咧有冇機會喺石飛聯主場嗰度失分咧？咁啊有機會失分嘅話咧，啊其他嘅位置咧可能啊又有所影響啦。咁啊韋斯咸對搬尼啦，咁啊至於咧白禮頓咧就會對利物浦嘅，利物浦又會唔會繼續輸波落去咧？咁樣呢個咧都係一個迷思嚟嘅，究竟會唔會係哦贏曬啦？即係喺聯賽嗰度咧可以放遠啲手腳，或者咧俾一啲新仔啊或者新兵咧落場去試下腳咁樣咧，都有啲咁嘅機會。 佢哋咧而家個諗法咧係希望可以破百啊！即係喺聯賽嗰度咧，睇下可唔可以衝破呢個100分嘅大關。咁、當然啦，高普就好客氣，佢話到：如果你係成日諗住過100分嘅話咧，你係過唔到噶。所以我哋係冇諗噶咁樣。 哦，咁啊，佢嗰個講法其實都好謙虛嘅。 佢咁樣講咪即係其實佢有諗住個破百咯，係因為冇諗先至會破到嘛。 但我都係覺得高普咁樣講係相對謙虛。如果係摩連奴講咧，佢就話你諗住100分咧係過唔到100分，你諗住咧150分咧。你就過到100分啦，咁樣即係有陣時有啲 harsh 啲嘅領隊就會咁樣鞭策對方噶嘛，或者鞭策球員咁樣啦，所以我覺得其實高普講嘢都算係成日都留一線噶啦，或者都好體面啦，一個領隊即係教波又教得出色，又好少失言啊嚇，咁通常咧去到咁頂級嘅領隊咧。有陣時成日偶爾咧都會懶叻咁樣講錯嘢，或者咧講咗一啲過頭嘅説話，譬如未到100分嘅時候就話利物浦一定過到100分嘅，有啲領隊又會豪言噶嘛，即係豪言咁樣話利物浦一定過到100分，點不知咧啊最後利物浦過唔到100分、啊。咁咪样衰咯， 系啊，失威嘅自己， 即系成日都会，但高普就唔系咁嘅领队嘅风格嚟嘅，或者带领球队嘅风格嚟嘅，所以我觉得几好，值得欣赏，值得赞赏，亦都带领球队有一个好好嘅成绩啦。咁啊，南野拓实咧有机会上场咯，咁真系啊摆正选啦吓，暂时我睇到即系佢哋官方公布有机会啊，咁啊同咧罗伯托费明路啦，同埋咧沙迪奥文尼咧并肩。打一个类似三前锋咁嘅状态啦，咁样咁啊，我自己都想睇下南野拓实咧，究竟啊，即系踢利物浦嘅时候咧，有啲乜嘢贡献出咗嚟，或者有咩靓嘅传送或者靓嘅入球？因为讲真嘅，到目前为止咧，南野拓实系签咗去利物浦，但系有冇实实在在有一啲比较靓嘅输送咧，或者靓嘅入球咧，喺精华片段嗰度睇得到咧，暂时就真系未嘅咁样。咁当然你话喂，去到咁顶级嘅球队，有机会都好难得噶啦。咁但系。机会主义者就系咧喺 機會臨到你嘅時候咧，好好去把握咯。咁啊，期待今日男嘢託實咧有一個好嘅表現啦。 係啊， 等我哋隔晚即係聽日做晨光嘅時候， 亞洲球員係 啦，睇下 highlight 都好啊，係咪先？ 佢算唔算係第一個女英超嘅日本球員？ 算唔算呢？ 要睇翻資料先。 要睇翻資料先知。不過比較大名就係呢啲咯。你都知道好多 J League 嘅球員最中意去德甲揾食噶嘛？德甲就好多嘅，好多德國好多日本嘅球員去德甲揾食嘅。 林元三效應唔知 講唔講？林元三效應，意大利咧都有嘅。但你話好多未至於，真係暫時。 中田英壽咯，其實如果意大利嘅話， 係納卡塔係咪？ 係啊， 納卡塔。我哋唔識日文都記得係納卡塔。打第一隊打係佩魯賈，我記得咁。當然呢隊球隊降咗班啦，已經唔再喺意甲嗰度出現啦。咁啊，但係呢啲都係一啲回憶嚟嘅。咁啊，主要角度睇下 NBA 方面咧，嗱，曾經效力啊或者力撐咧艾榮咧支持唔復賽嘅湖人球星啊杜偉侯活啊。咁啊，近排咧彈弓手改一改口風，佢話咧隨時可以隨隊啊，跟住自己嘅球隊 Lakers 咧就去奧蘭多嗰度咧比賽咁樣。 咁咪好咯， 係咁咪好咯， 係啦， 係因為佢係咁樣講嘅， 齊上齊落 即係都好功利主義嘅。其實侯活咁嘅一番説話，佢話咧其實湖人今年咧好大機會攞到冠軍嘅咁樣嚇。咁其實外界嘅球評啦，以至我自己都覺得湖人今年咧係最齊整噶啦個陣容方面，而且咁啱勇士又熄咗火喎。 系啊， 今年勇士系好渣， 识得好犀利啊！ 系啦，咁佢唯一嘅主要对手咧，得两三队嘅啫，就系公鹿队同埋咧，休斯顿火箭咁样啦。咁但系佢哋究竟把唔把握得到咧？我暂时睇个稳定性咧，湖人似系最齐仗嘅，所以咧，连呢个杜伟侯活啊都要咧弹弓手啦，就话喂，都系打啦，有机会攞到冠军指环。你知道好多 NBA 嘅球员咧，其实咧成世仔咧都系追逐紧一只冠军指环嘅啫。到临尾嘅时候咧。转会咧，尤其是喺球员生涯去到34、35岁咧，佢哋为咗攞嗰只冠军指环咧，宁愿减薪啦，或者咧宁愿咧同个球队嘅高层咧同佢讲话，喂，不如你调我过去小白嗰队啊，小白嗰队好大机会攞到冠军嘅咁样做一啲咁嘅 trade 出嚟咯。咁啊，当然你话即系冠军只系得一代 NBA 成廿队波咁样，咁但系个重点就系讲紧啊，究竟系咪？真係你打翻呢隊球隊或者打翻球賽就有機會攞到冠軍咧。咁早前咧杜偉侯活咧就話有幾個原因咧反對 NBA 復賽嘅。佢曾經咧同呢個艾榮咧就反對復賽啦，而且疫症期間咧佢同佢六歲嘅仔咧就即係都係有好多屋企嘅問題啦，即係亦都因為屋企人咧有啲病啊就去世，所以對佢打擊都好大。咁啊，因為疾病而去世咧就令佢覺得啊。喂，生命係好重要㗎喎，咁樣咁，但係呢一刻咧就大改口風啦，就話喂，如果佢唔打嘅話咧，就冇人打㗎啦，所以咧佢要為球隊咧擔起呢支大旗，係啦咁樣咁啊，究竟件事係點去發酵咧？暫時都未知嘅。咁而且你睇到美國疫情方面咁嚴重，究竟係咪真係如期喺奧蘭多嗰度啊去舉行 NBA 嘅final 嘅 payoff 咧？亦都係真係有啲變數喺當中啊，因為你睇到哇，真係每日嘅確診數字咧都與日俱升啊。 係啊，你話就話如果入咗入去，跟住好似鎖埋佢哋喺入邊自己困獸鬥嘅， 係啊， 冇事就場場好波啫。 係啊係啊， 但係原來入邊有一個確診咗嘅，咁你喂咪入邊全部都困獸鬥，全部咪中曬招。 真係啊，講得好啱。不過咧，有啲球賽咧開咗咧停咧就少見一啲啊，譬如好似 J League 咁樣，今日都開快車啦，即係有幾多場波？哇，差唔多成十場波啊 ！J League 方面。嘅球赛咁啊，因为已经开翻啦 J1 嘅联赛，咁你见到啊都叫做搞得算系咁啦。其实日本人咧，我觉得当然依家有水浸嘅问题啦，咁我当然希望佢哋，譬如红本院嗰度， 今朝个疫情嘅水浸嘅情况咧，仲加剧咗， 系咪浸得好劲啊？咁 除咗即系北九州之外咧，其实啱啱祈福县都出咗就系一个重大嘅水浸报告， 系啊， 大雨咁都系要疏散， 系咁希望祝福日本嘅朋友仔啦，希望即系灾情可以。進一步減退啦，或者可以暫緩一啲啦。咁但係始終足球開咗就停唔到落嚟㗎啦。咁日本人都做嘢其實好有準備㗎啦。佢一開始呢第一二個 round 呢就開咗嗰啲呢丙組同埋月組嘅賽事先嘅。咁到上個禮拜呢先開咗J1 嘅聯賽啦咁樣。咁依家冇辦法呢要追返啲賽程，所以開快車啦。今日都有晏晝黃昏嘅時候呢五點到啦。 總共咧有成接近十場波啊嚇，咁啊大家如果中意睇波嘅你咧，放工啊嘅時候咧可以又睇一睇佢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電視台都有播，有啲收費啦，有啲免費啦，咁啊任君選擇啊，自己睇下啦。 咁啊另外都可以睇埋呢個關本地事嘅，咁啊話到咧民政事務局咧就會向立法會提交呢個文件啊，關於咩嘅咧？提及足總新嘅五年計劃嘅細節啦。 我希望真係搞好啲啊，本地足運，即係依家越搞越差咁樣。 係啊，咁佢哋都好關心咧一啲嘅細則嘅，例如咧就係入邊有提到啦，包括2034年啊，講到2034年嘅時間咧，咁啊文件提到就希望可以打入世界盃嘅決賽周嘅目標啊，有呢個目標，咁啊提升代表隊水準，以及咧就世界排名等等嘅安排嘅，以及咧就成立獨立嘅港超聯賽會嘅做法，咁啊尤其係成立呢一個嘅賽會方面啦，咁啊能否喺五年之內自負盈虧又係一個大問號啦。好啦，咁啊民政事務局咧就認為啊。2034年嘅踢入世界杯嘅决赛周呢个諗法呢係非常难以完成嘅。咁佢哋亦都建议足总呢可以喺细节方面呢就计划多啲係可行性嘅计划。 头先未讲啲领队嘅。足总咪就係头先我讲第一二种领队嘅风格就係一定攞到㗎 ,100 分、一定得浩然。咁你到时攞唔到咁点呢，係咪核突呢，咁你可唔可以将个 target set 得短期一啲呢，譬如世界排名升返十位啊，呢个会相对容易啲啊，係咪 啊你一嚟就踢世界杯，其实香港人都係好务实的。 虽然讲到2034年，咁不过你见民政事务局都建议喺可行细节方面都要即係。 冇吹到咁大啦，我自己觉得。 着实多少少啦。我哋都希望本地 波冷水啊，我梗係想香港队踢到世界杯啦。 对咯。唔系啊，下都要数翻几廿年前嘅事噶嘛。 我成世人都想啊，我想讲，我到我100岁都想。如果我有100岁， 系啊系啊，希望香港嘅足球继续加油。 好。In a world where you feel cold, you gotta stay cold, oh baby. Yeah.Miracle taking I'm on right 今宵も眠らない月明かりを頼りに君の元へ Hide and seek 心へ年伸び込んで君の間近近づくのさいつの間にか手がれも知らないなその瞳はダイヤどんな宝石よりも beautiful な運動もてしまうほど君から目離すな No more 時計の針下げ動きを止めるよ、Let it flow、Stay gone 目の中でも Stay gone 探し合ってるよ Stay近づいてく slowly 予告するよ baby もうボビーな君を優しくいただくのさ君の深いところな 何も言わない I'll steal your heart 魔法のように奇跡なら僕が見せてあげる、yeah、その手を出して Say GoMoonlight, 今宵眠らせない握りしめたその手を離したくはないよ Stay Gold 一首歌曲来自韩国这一代的天团 BTS 今天一首歌曲叫做 Stay Gold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他们都很犀利，唱日文歌真的好像韩文歌唱到 有时就是考下你的耳力了，到底他唱什么文呢？ 是啊，要听啊。 是啊，不过小白这么厉害日文就绝对不会分不到了，不即好像我这些这样平平庸庸那些就会有时想想，这个韩文定日文来 的，音呢都飙到都挺韩风的 有些卷味那些啊，那些好得意啊，有时都是一个挺得意的文化交融来的，即日本人唱的韩文歌，韩国人又唱的日文歌， 是啊是啊，都挺得意啊。大家可以即系试多啲唔同 crossover 咯，人生先有趣味噶嘛，系咪？ 音乐咧就 crossover 冇所谓啦，不过病毒最好就唔好 crossover。 唔得，梗唔得啦！你嗰啲叫咩啊？交叉感染，又或者系嗰啲变种啊，唉，最惊啊呢啲。 嗱，而家咧叫做肺炎疫情肆虐咧，大家都好注重身体啦。咁啊，唔知道咧有冇听过一种咧叫做食脑虫嘅病毒咧？ 度橋食腦我聽過啫，食腦蟲真係一種蟲嚟㗎。 其實咧呢一個咧就係講緊咧美國佛羅里達州咧嘅一種罕見嘅破壞大腦變形蟲。 破壞大腦，我真係真係一種病嚟嘅，真係蟲嚟嘅。 係啊，其實咧佢係由鼻腔進入人體嘅，咁啊，而且咧呢一種叫做食腦蟲嘅病例咧，嗱佢之前咧係有一個記錄嘅，有啲數字咧就可以知道咧係幾難去根治啦。因為咧講緊咧好多年前咧，全個美國咧有143人係曾經感染過啦，最後咧個存活率咧只係得4人嘅啫，即係143個裏邊只係得4個可以生存到冇事啊。 死亡率都好高喎。 係啊。而且咧，其实佢讲紧呢一种咧，我自己都系第一次听嘅啫。咁啊，上个星期五咧，美国嘅佛罗里达州咧又确诊咗呢一种咧，叫做食脑虫。咁啊，大家都即系开始好紧张啦。咁啊，揾翻到底呢一个病因系点样咧？咁啊，原来咧讲紧呢一种嘅变形虫咧，系好中意高温嘅。即系可能唔知道冻嘅地方会唔会真系安全啲啦吓。咁啊，而且咧，佢如果喺高温嘅繁殖力咧系最旺盛嘅。 系。 咁咧就系喺人类嘅鼻腔嗰度咧进入人体嘅，咁然后咧嗱入咗个鼻之后点咧？咁其实佢就会咧侵蚀个脑部，咁而患者咧就会喺脑部咧不动咁不断咁样咧俾嗰个嘅食脑虫侵蚀咧。 哎呀，点解咁似我怎么听咧？ 睇戏咁啊嘛？ 睇戏仲要睇嗰啲咩降头啊、落蛊啊？ 科幻咧，即系话放啲乜嘢入去个人嗰度，然后咬下咬下咧，咁你就慢慢咧唔觉咁样咧就死亡啦。 啲剧情又似啲鬼片咁样。 系，我都觉得好似恐怖片嘅一啲。桥段啊吓，咁但系咧嗱，而家就真系真有其事啦。咁咧，于是乎咧，其实有关咧，即系美国嘅一啲卫生局同埋专家咧，就提大家啦。因为咧，食脑虫最大可能性系点样入人体咧？嗱，无啦啦，点解会喺个鼻腔嗰度入到去啊？咁就因为咧，原来啲人咧 呼吸。 咁又未至於 嘅。哦，咁啊好啦，唉，如果你呼吸都中招，真係驚。 係佢因為有一啲嘅物件咧，佢會真係接觸到你個鼻腔。咁譬如有啲人咧，咪會洗鼻嘅。嚇，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啦。咁但係譬如可能啲小朋友咧，就真係有嘅，因為啲小朋友 滴落去洗鼻哥。 係啊，又或者係 BB 咧，初生嬰兒咧，因為佢哋自己唔識得清潔自己嘅鼻腔噶嘛。咁可能有啲家長咧都會嘗試過用一啲洗鼻壺啦等等咧，去即係幫佢哋清潔嘅。咁嗱，呢啲就真係要好小心。 心啦。无论是大人或者是小朋友，如果是进行这个洗鼻的过程，而要需要用到洗鼻壶的话，那些专家就提醒了，真的要是用蒸馏的方法消毒，或者是用高温去消毒这些物件，即是洗鼻壶，才可以令到它有一种的无菌状态，好干净。 即是石头当它是奶樽， 是啊，好像 BB 奶樽一样， 那就是这样消毒，是啦， 没错啦。那就希望它可以就是清洁返这些物件，就不要说有些什么呢就导致到真的有这些的食脑虫入侵到自己的人体啦。 哦，如果入侵人体都很大件事喎。 是啊，听它这样讲很多人害怕啊。那而且呢它说如果呢是有入侵人体的话呢，是会有这些这样的症状的。例如呢发烧啦，头痛啦，作呕啦，或者甚至乎呕吐啦。咁同埋呢佢话呢会有条颈呢觉得好僵硬嘅感觉。 条颈僵硬。 同埋呢甚至乎係会产生幻觉嘅。咁呢一啲咁嘅症状呢都系呢一个食脑虫嘅一啲嘅喺人体入面存活緊嘅一啲症状。 都系嗰啲呢影响咗脑部嘅一啲嘅病症嚟㗎。 係啊，咁而且呢即係喺嗰个嘅显微镜下底呢睇呢，其实咧佢有少少即系呢个食脑虫嘅形状咧，我自己觉得咧佢好似呢个紫米露嗰啲紫米。 哦， 系啊，即系佢一粒粒咧就系呈一个卷状型嘅，即系卷埋一齐嘅，就唔系话直不甩咁，亦都唔系一点点嘅。佢真系有少少似呢一个嘅紫米或者薏米咁上下嘅形状咧，弯弯地咁样一粒粒咁样嘅咯。咁啊，所以即系如果咧大家即系自己都要小心啲啦吓，留意一下一啲咁样嘅病征，唔单止系呢一样嘢嘅。虽然话呢一个系远在美国嘅佛罗里达州啦，咁啊，但系而家咧叫做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啦，咁啊，大家真系要多啲留意自己的身體症狀。 當初這個新冠肺炎都在即東亞洲地區，現在都去到美國了，留意著身體健康很重要啊。 会法官的命令，出席公开场合的时候坚持不戴口罩，亦都要求各地方政府尽快重启经济。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的英国公司董事长布朗表示，如果英国应美国要求禁止华为参与当地 5G 网络建设，可能危及中英两国的长久关系。布朗在伦敦一个研讨会上说，在中美不断升级的贸易纠纷中，华为成为政治足球，如果英国参与其中将会伤害自身利益。布朗又说，华为在英国有很多业务，如果未能够参与这些业务，预计会退出当地市场。英国首相约翰逊早前表示，政府会审慎考虑华为在英国 5G 网络建设的角色，因为他不希望见到英国以任何方式被高风险国家的供应商伤害。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警告，如果英方排斥华为，将会发出非常坏的讯息。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7.67， 瑞士法郎 0.943， 加元 1.36， 人民币 7.015， 英镑对美元 1.255， 欧元对美元 1.128，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7点，跌6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35美元，卖出1,796.0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时间就嚟到星期三嘅朝早啦，8:11噶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吓。咁啊，一个小时又进入咗咧，又多一把声音加入，系有我彭仔程振鹏响说，早晨 ，Barbie， 早晨啊 ，O， 早晨啊。 早晨彭爷，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咧。 系咁啊，今朝我有听住咧，即系天气好紧要啊，所以都要听住咧晨光交通天文台咧。 系啊， 就讲到啲天气都好唔稳定咁样啦， 系局咁样啊。 系哇，不过其实今朝早咧，早上如果你喺街头嗰度咧等车嘅话咧，即系较为天阴阴咧， 几舒服 嘅 其实。冇咁晒， 因为呢个都系本人嘅亲身体验 啊， 觉得咦，反而有啲着数，冇咁翳热，凉凉地，天阴阴，虽然又未作落出雨咁样，但系就话听到咧吓，乜原来都酷热天气警告系存在中噶， 系啊， 但系都有阵凉风咁样，即系好矛盾啊吓，即系天气同做人都有阵时都系咁啦啊，咁大家注意住今日嘅天气预测嘅状况吓，阿芭比帮佢讲一个详尽嘅天气预测俾听众朋友知道嚟。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系咁嘅，有一两阵骤。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咧去约33度啦，吹和缓嘅西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咁亦都展望啦，未来数日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系局部地区咧就有骤雨啦。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摄氏29度吓，三字头都未到，相对湿度咧81%嘅。再讲多次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咁啊，今天咧呢一个嘅农历咧就去到5月18日咁啊，今日咧就话睇到咧啲通胜咧又话，今日都适宜做一啲咧系即系个人嘅即系护理啊， 理收甲啊， 做 facial 啊， 做 facial 啊，系啊，打斑啊嗰啲出晒 啊，会唔会都属于呢类咧？因为话适宜咧系沐浴 哦， 理发。 啊，系啊，梳洗下自己 啊，咁啊，可能收埋甲都几好嘅吓。咁啊，另外咧就如果话，今天忌咩啊？咁就话出火，同埋咧系忌入宅，仲有咧就系动土都忌嘅，同埋嫁娶咧都未必系咁好嘅日子。今天咁啊，呢啲就作为参考啦吓，咁啊，大家睇下今日呢一个嘅行程啊，你嘅行程啊，安排得咧系咪称心满意啦？希望你咧今日所有嘅事情咧都会系顺心顺意嘅啦吓。咁啊，至于咧投资方面咧，可唔可以都系得心应手咧？咁但再听埋我哋嘅投资达人一啲嘅意见咧，先做决定啊。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起望， 不怕再赖床。 晨光财经第一线。 哇，阿欧呢两天呢港股那个市况真的非常之频密。频繁，哇！啲成交多到咧，即系又2000多亿啊！ 系啊，即系过亿成交，真系唔讲得少啊！不过咧，睇翻市况咧就麻麻地啊，好似有啲掉头嘅格局啊！琴日港股咧要跌啊，跌300多点啦。 即系睇翻恒指系嘛？ 系啦，恒指方面跌300多点啦。至于咧，隔晚美股都要跌，咁啊系时候咧，请我哋嘅好朋友出嚟分析一下，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兴嘅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哇！琴日咧。突然间去到某一啲高位咧，蛇翻落去咁样，咁首先衍生工具嘅朋友啊，杀两边啦，啲熊仔又输好多啦，咁样啲牛仔咧都未必企得稳啦吓，再过埋今日嘅话，咁啊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个市况，点解会掉头跌翻落去咧？ 咁最主要琴日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是、香港方面就多咗啲係確診嘅個案啦。咁另外美國方面都係啦，即係都係睇翻嗰個疫症上面嘅話咧，都仲係仍然啲數字係上升緊啦。咁再加埋最緊要個市咧，就係抽高咗啦嘛。咁你尤其是我哋琴日都有提過啦，嗰啲之前帶動大市嗰啲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要留心翻啲係衝完之後就落翻嚟嘅。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有啲獲利嘅信號喺度啦。 正常回吐啊！ 係啊，合理嘅，因為升真係太急太多啦嘛，成交亦都好大咧，咁所以變咗喺高位有啲獲利回吐嘅話都合理，咁所以變咗啲之前帶咁大市上升股份都落嘅話咧，咁所以個指數就會係有啲調整壓力喺度嘅，咁但係我覺得又唔需要太擔心住嘅，因為睇翻 A 股其實仍然即係都係理想嘅，咁我諗暫時喺250天線啲水位要整固下先咯。 係咁啊，港股啊跟唔到上證咁樣上去喎，又呢、這個又點解咧？我就想問下上證又連翻破頂啦。 係啊，嗱，第一就A 股份方面咧，就始終都係有一個佢哋內地股市方面咧，一個係改革啦，同埋啲政策上面一啲係利好啦。咁包括就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就其實啲龍頭類股份嘅就會喺科創板度上市啦。跟住有啲 H 股咧就回 A， 跟住咧就喺 A 股方面咧就都係做啲改革，譬如啲S 股嗰啲又取消啦。咁亦都係即係嗰個係券商類嘅情況，係 券商類又放寬啲，係有啲新嘅產品啦。 係啦，咁所以變咗就係佢哋本身嗰個係基本面方面咧係有個改善喺度，同埋你睇翻中國證券部都有講啦嚇，即係話內地股市方面咧有呢個五大強勢信號走出嚟啊。 係邊五大強勢信號？講嚟聽下先， 數唔數得曬啊？ 係 都數得曬嘅。咁不過最主要就係第一就係話佢。嗰、那個係成交量係去到15,000億樓上啊，咁咧就係好即係自從呢個係咧上一次嗰個2015年嗰個牛市嚟講咧，就首次去到15,000億樓上嘅成交量啊，依個好緊要咯。咁同埋另外啲衍生產品個成交咧，亦都係真係大增嘅。咁所以都反映翻咧，就其實嗰個A 股嘅市底咧係比較強。同埋我覺得值得留意一樣嘢就係話咧，內地嗰個係貨幣政策。咁之前都係一連串嘅鬆嘅貨幣政策啦，個流動性係改善。咁但係近排咧，其實就開始由嗰個鬆嘅貨幣就轉去鬆嘅信貸啊。其實反而個貨你見佢咧已經連續好多天停咗逆回購啊。咁其實就調翻轉就冇話再注入流動性，但喺個信貸層面上邊咧就係鬆咗。所以今次呢個內地股市牛市咧，就應該係有機會一個慢牛升得耐啲。 即系借咗钱咁，咪又可以投资啦。 系啊，咁啊，慢慢向上升啊，当然系一件大家乐见嘅事嚟啦。 系咁啊 ，Kenny 啊，如果睇翻咧港股嘅一啲股只嘅表现咧，因为睇到香港铁路公司啊，即系港铁咧就发盈警，咁啊仲预料咧会转蚀4亿咁多添，咁相信都系同过去呢大半年啦，佢哋又遇到嗰啲嘅社会事件啊，之后又疫情咧就少咗人出街啦，咁系咪真系影响咗佢哋嗰个乘客量啊？ 同埋咧，呢、這個就正常啦，因為你睇翻佢哋嗰個係核心方面嗰個係收入啊、盈利方面都大跌幾十個 percent 嘅。咁另一樣嘢最重要令到佢虧損咧，就係嗰個係減值撥備啊，減值咗60亿啊嘛。咁因為咧就最主要當嗰個係第一乘客量減少啦，咁同埋都係嗰啲商場方面啦，好多時都受到疫症啊，或者係受到呢個之前嘅社會問題因素影響啦。咁所以租值就會係下跌啦。所以喺帳面上邊咧就會有一個減值嘅情況。咁又唔使咁嚇人，哇！好驚嘅哇，真係。 係啊，話轉蝕4亿喎， 係啊，有好多朋友都揸住港鐵嚟收租噶嘛，係啊，收息噶嘛。 要留意翻呢啲係即係非現金嘅減值嚟嘅，係一個帳面上面減值嚟嘅啫。 係。哦，咁啊，即系揸住嘅呢个港铁啊，嗰啲嘅小股民咧，即系唔使话咁惊住， 系啊，系咪啊 ，Kenny？ 我觉得最坏时间咧就一定系过去咗噶啦。不过咧个关键就在于咧，就系、是、之前我哋讨论嗰个问题就系话，究竟嗰啲钱咧、资金咧，佢会唔会有啲新经济股咧流去啲传统类板块？因为你见到譬如传统股，港铁又好，地产股又好，银行股又好。其实都仲系远远落后于啲新经济股，究竟呢个现象咧会唔会改变咧？咁呢个反而一个好大嘅关键咯。 咁啊，产业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转个角度咧，讲埋物管股啦。咁啊，近排咧资金都流向物管股，而且咧有好多只新股咧都系物管概念嘅，都啊陆续上场啦。咁啊睇到咧有一只物管咧就直情系关于嗰啲商业业务添啊。依家唔系就系管屋苑啊咁样。 管埋工商大厦。 系啦，哇！嗰、那个工商大厦嗰个琴日即系呢两日上市都爆飞，爆得好劲。咁啊又亦都喺个。升幅嗰度亦都展现咗个强势喺度，咁啊 ，Kenny 都有叫我哋留意开啲物管股啦。其实呢个板块系咪都真系暂时仲系可以睇高一线咧？喺股海入面， 呢、這个就系比较有高增长得嚟，又唔系话好似 純粹嗰啲科技股嗰啲咁誇張嘅估值咯，因為佢本身真係一個好強嘅現金流嘛。但係咧又佢又比起內房股啊或者啲傳統嘅地產類股份方面咧，個估值又會高出一橛。咁所以變咗佢就介乎兩者之間。咁我覺得就仍然都會受市場歡迎，因為始終個現金流強勁嘅話咧，咁就比較安全啲、穩定啲。所以見就算啲資金就嫁咗別轉去啲新經濟類股份嘅話咧，物管股都保持強勢嘅。 物管股係咪買翻啲大隻啲好啲啊？定還是抽下啲新股啊 ，Kenny？ 琴日就開始有啲資金就去翻啲大皮，好似你見到嗰個碧桂園服務啦，大陽燭抽上嚟啦。咁我覺得就之前有一段時間炒咗啲細嘢，而家可能有機會啲資金慢慢翻翻去啲大啲，譬如好似係碧桂園服務啊、生活啊、中海中海物業啊呢啲，就有機會追翻上嚟咯。 咁產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自己分析下啦。咁自己都要交管理費嘅，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將人哋啲物管做到自己管理費啲對沖啊， 更加著緊啊！ 有陣時啲新屋苑都收成三四千蚊管理費㗎，講句實話就係 香港管理費，因為大部分都有會所啊、設施啊等等各樣，雖然大家未必用。 所以点解唔用呢 系啊要用啊。系啊你见依家啲新盘主打12万尺嘅会所啊大佬嗰12万尺嗰啲管理费。啊一蚊计你都唔讲得少啊真系。 一蚊真系平㗎啦你讲。 个几㗎啦哦一蚊。 都唔止两蚊三蚊都有佢 用。好啦咁啊大家即系努力搵钱啦赚返返嚟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清卿啊帮我哋分析大市。下个星期倾过好嘛 ，Kenny。 好， 拜拜， 多谢你，拜拜。 三年这可嘉。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三年 这可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二台通识六十秒。 蚊怕高，跟住就蚊怕水啊！仲有呢、這个， 你做乜攞咁多啲防蚊用品出嚟啊？ 登革热系由蚊传播俾人噶，所以梗系要保护好自己啦，唔好俾蚊叮到啊！ 要避免俾蚊叮。应该咧就着啲宽松浅色嘅长袖衫裤，而外露嘅皮肤同埋衣服咧就可以搽上含避蚊胺 DEET 成分嘅蚊怕水或者系蚊怕膏，同埋依照产品嘅指示定时重复使用。 预防登革热，除咗要避免俾蚊叮之外，系咪都要防止蚊虫滋生呢？ 梗系要啦，唔想蚊虫滋生，最重要就系防止有积水，所以每星期咧要为花樽换水一次，而一啲储水容器应该要冚好个盖。 哎呀，我知，仲要妥善存放食物同埋处理垃圾，用完嘅罐啊、樽啊，要抌入有盖嘅垃圾桶里面，咁就可以避免蚊虫滋生啦。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有一所大房子。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咁咁啱，正话就听到啦，孙燕姿只歌，咁即系芭比，你依家就精神晒啦。 梗系啦，再唔努力工作，咁点得咧？ 系 有目标噶嘛？ 好，讲啱。 有啲乜嘢好嘢要益阿彭爷爷同埋各位听众 咧？呢、這个咧，真系对所有人咧，特别系如果贪靓嘅人咧，都要息息相关嘅一个话题嚟嘅。咁、今朝咧，听阿彭爷爷讲咧，咪话咧今日易美容嘅，都即系扮靓嘅，系啊，同呢一方面 理发啦，沐浴。 啦。 系啊系啊，呢一方面啦吓。咁今朝早咧就同大家讲下咧皱纹。 讲皱纹啊？ 系啊。 哦，要点样处理啊？搵个托生，搵个豆豆， 千祈唔好啊， 烫下佢先， 烫下佢咁， 烫翻平佢先。 你哋咧或者你身边识嘅一啲贪靓嘅朋友咧，会唔会都好介意或者成日观察住自己？即系有啲人会咁噶嘛，照镜望下，今日有冇多咗啲纹先咁样？ 其实呢一个咁嘅状况咧，我系睇戏先见到有嘅。其实咁耐以嚟， 嗰啲咧桃姐嗰啲叶德娴化咗个妆，好多皱纹嗰啲系咪？你意思啊？ 即系我意思即系话做戏嘅入边嘅人物角色咧，先会对住镜或者对朋友讲：哎呀，我又有两条皱纹啦咁。但喺现实生活咧，其实我咁耐以嚟咧，冇见过一个朋友或者屋企人咧系会同我讲：哇，又多咗条皱纹。最多系讲咧话又多咗几条白头发嘅啫。系啦，呢个白头发就比较多，皱纹就真系比较少听到啊。 嗯，我身边咧就反而都有啲女性嘅以前啲同学仔咧，会成日都留意住呢一样嘢。 但系 留意 差唔多噶啦， 你有阵时梳嗰啲空气，系啊，有阵时梳嗰啲空气刘海，或者咧男人咧嗰啲金秀贤头全部遮住咧，睇唔到皱纹咧， 刘海 睇到 头。 頂籠睇到嗰啲咩魚尾紋嘅啫嘛， 係係係， 但魚尾紋就男人又話 係啊， 好嘢 好嘢嚟喎，係嘛？ 桃花旺喎， 哦，桃花旺，咦，你都有啲喎，桃花， 我梗係有啦， 啊、 真係 桃花運暢旺啊，正所謂啊， 係咪我哋可以有啲咩秘技讓自己嘅皺紋啊減去？ 其实咧，坊间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但系咧，其实咧最好嘅方法咧，嗱呢一个咧系我听一个演员嘅前辈讲嘅。 哦，前辈演员 系啦，前辈演员，因为咧佢之前咧试过有一次咧，大家同场做嘢啦。咁、我就话啦，哇，点解你七十几岁咧，但系块面咧都可以剥壳鸡蛋咁滑嘅？ 男士、女士、 女士、 女士， 同埋咧佢真系可以话俾你听，佢啲纹咧少过我啊、真系直情啲皮肤紧致得好紧要。 系咪做过？嗰啲 科學美容啊， 系啊， 科學美容 啊， 幾好聽啊！科學美容呢， 我都有咁樣諗過嘅。咁我真係好大膽咁樣讚佢啦。然之後就問佢：喂，其實有冇啲咩秘訣啊？即係會唔會關啲食嘢事啊？定還是係關啲咩護膚品啊、美容啊、乜乜乜定咁樣都問啦嚇。咁佢就話啦：其實咧最緊要一個秘訣咧就係個人唔好咁多情緒嘅起伏。 哦，即係唔好大笑咯。 係啦，佢真係咁同我講啊。佢話咧：嗱，你如果真係好開心嘅時候咧。都 keep 住唔好大笑，佢真系咁样示范喎。 即系日本女士咧，咪好好有礼貌、好矜持嘅时候，笑都系揞住个嘴仔， 就好似头先你示范嘅嗰个咁。 咁 如果唔开心咧，又千祈唔好皱眉头皱得咁紧要啦。咁咁咧，我就仔细观察过佢嗰啲嘅面部表情。我发觉原来佢平时讲嘢咧，又真系冇乜表情噶。 哦，即系佢唔会话情绪上咧，令到佢面容都大起大落咁样嘅。 佢话咧，佢系由35岁开始咧， 就学到呢个， 就学到呢一个秘诀。跟住佢话咧，几十年嚟咧，佢都系咁样嘅，就控制住自己，即系唔好大笑啦，唔好皱眉啦，尽量譬如笑得开心，又唔好眯起只眼啦。跟住讲嘢嘅时候咧，个嘴又尽量咧，唔好话笑得太开心啊，擘得太大咁样啦。佢话佢真系全。靠咧呢一啲控制住自己嘅面部表情咧，去 keep 住自己啲皮肤冇皱纹。 咁啊呢啲嘢又唔使钱又唔使剩啊，咁啊 不妨一试 下咯。 不过都唔系咁容易嘅。 35岁嘅嘢又过咗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铜锣湾维景酒店用作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的临时办公室，今早举行开幕仪式。多名官员和立法会议员早上7点几到场，包括中联办主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骆惠宁、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等多人。酒店外的铜锣湾道架设大型水马阵，大批警员驻守。酒店外墙挂起国徽，酒店外亦都放置一个有旗杆的大型石凳。附近的铜锣湾道、礼贤里等道路暂时封闭，部分巴士需要改道。本港过去一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9宗是本土个案。多间学校因为有学生或者密切接触者确诊或者初步确诊，需要停课。黄大仙中华基督教会扶伦中学一名中三同学确诊，学校停课14日，校方向学生派发样本瓶。拔萃南书院就公布小学部一名家长确诊，小学部和中学部今日起停课，原定今日的考试亦都取消。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宣布一名同校内两位同学同住的亲友初步确诊，学校今日停课一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华府将会向阻止美国人前往西藏的中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并再次呼吁北京要在西藏实施有意义的自治。蓬佩奥发表声明，形容北京当局继续有系统地阻止美国外交官和其他官员、传媒和游客前往西藏自治区，但同时中共官员和其他公民就可以更大程度进入美国。有关签证限制仅限有实质参与将外国人排除在西藏以外的中国官员。蓬佩奥未有透露是哪些中国官员受到影响，国务院亦都没有透露有多少中国官员牵涉入面。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全球最初花了12星期才达到40万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但单在上个周末就新增超过40万宗病例，因为疫情仍在加速蔓延，仍未到达顶峰。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表示，世卫专家将于周末前往中国研究病毒源头和传播途径。对于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确诊，瑞安祝愿对方早日康复，又指面对这种病毒，所有人都是脆弱。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2,558点，跌56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啦。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啦，亦都影响到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挤塞，排到去榕园路对出。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去到红天路噶，咁朗天路上去元朗公路咧，亦都挤塞，排到去榕园路对出。咁喺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来回方向一带都是挤塞，入翻去西贡方向，龙尾去到新西贡公路近住窝尾，咁反方向出九龙咧就比较挤塞，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大环村对出。重复多次啦，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噶，入去西贡龙尾排到去新西贡公路近住窝尾，反方向出翻去九龙，车龙咧就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大环村。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较早前七咸道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咧都系有车龙，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七咸道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返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头先讲咗，因为呢头先有交通意外嘅，咁龙 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咁反方向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返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去到顺利村，咁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咁后少少近住狮隧口呢一段都是挤塞。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对出。在新界啦，环保大道去返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排到去百胜角路。荃湾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在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大榄上斜。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挤塞，排到去朗日峰。咁大埔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何文田嘅常胜街有路陷，常胜街去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全线封闭。咁揸车嘅朋友不能够由佛光街转入去常胜街，九巴嘅17号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啦，因应道路状况，介乎天后庙路。天后廟道至到禮賢里的一段銅鑼灣道，禮賢里蓮花宮東街和蓮花宮西街需要封閉，受影響的巴士路線都要改道行駛，封了部分的路段。剛剛收到的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了，但仍然擠塞，龍尾去到紅天路對出，亦都影響到朗天路上去元朗公路的支路擠塞，龍尾排到去榕苑路對出。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isa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师傅挤低咗个锦囊啊，写住绝望时请点播、 啊。哎，厨房高温好容易中暑啊，真系好绝望啊，咁点播啊？ 望下先，哦，原来你只需要咧着啲宽松啲嘅工作服，同埋装抽油烟机咧就唔使绝望啦。 哎呀，仲有啲刀具好容易切亲手啊，真系都好绝望，又点播啲乜嘢呢？ 哎呀，仲简单啊，你戴咗防切割手套，用完嘅刀具咧摆翻入个刀架上面咧，咁就有希望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食得开心。煮得放心，安全守则要上心。嘉宾有何雁诗。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咧，星期三嘅早上8:40噶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啦，加埋阿 Barbie 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就系今天啊，明报嘅头版头条咧，当然系。睇下我哋香港嗰個疫情啦，發展到咩地步啊？咁就話咧，本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再升温嘅，尋日新增有14宗確診嘅個案，咁當中咧有9宗係屬於本地個案，咁其中5宗係源頭不明嘅，亦都咧首次出現咧老人院爆疫嘅。在哪一度呢？就是慈雲山的港泰護老中心有限公司，他們一日內是有一名院友確診，兩名院友以及至少3名職員是初步確診，需要是首度啟用薄扶林賽馬會雙建營作檢疫中心檢疫，大約是30名的院友。咁而爆疫食肆啊，亦都增加去到咧3间嘅。咁最先爆疫嘅嗰间叫做咧賓記粥面美食，更加出现咧所谓嘅第三代传播。咁各个確診者以及係接触者咧，最少咧係涉及10间学校，咁部分咧因此係停课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佢表示，本港已经出现第三波爆发，可以形容香港失守咁讲。面对新一波疫情，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冇戴口罩的时间以及环境重燃爆发，咁啊，認為咧食肆、老人院舍應該咧要收緊嗰個防控措施先得啦嚇。咁另外咧，講翻喺呢一個嘅學校方面啦，就新型冠狀病毒入咗校園啊，咁尋日咧就有兩間學校嘅學生確診，就包括咧黃大仙中華基督教會扶倫中學中三嘅學生，以及咧就演藝學院一名嘅學生，咁分別咧要停課啦，同埋咧係要關閉校園嘅，咁並且至少有8間嘅學校咧出現確診者嘅接觸者，咁各個校各間嘅學校咧佢哋處理都不一嘅，咁部分咧決定停課啦。咁而医生兼且咧系立法会议员啊郭家麒咧，佢就批评话啦，教育局嘅指引就欠清晰，有学校安排混乱，当局应该制定咧停课嘅标准咁讲。咁呢一个咧就系嚟自咧今天明报嘅头版头条嚟嘅。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一睇今日文汇报嘅要闻啦。讲到船员机缘到港，今日咧就要恢复病毒检测啦。今日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反弹，香港昨日新增的5宗输入确诊个案当中，其中一名52岁的男患者和一名36岁的女患者是由巴基斯坦来港的，其余3人都是来自菲律宾，包括了一名31岁的外籍佣工，以及2名分别是56岁和49岁属于豁免家居检疫类别的男船员。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昨日傍晚的时候会见传媒了。本港出现了多宗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个案是重要的警号，提醒市民不能够松懈，要继续保持个人卫生，亦都需要是强加这个口岸管制的。由今日开始，获豁免检疫的机组人员和船员在机场抵港之后，必须要前往亚洲博览馆收集深喉唾液样本。陈肇始就话啦，机组人员占获豁免检疫者的最大比例，有助堵截这个病毒传入香港的。同时外佣抵港之前亦都是要进行病毒测试的，在抵港的时候就需要持有有效的检测阴性结果，而抵港之后需要入住酒店进行14日的强制隔离，费用是要由雇主支付的。而外佣完成了检疫之前需要再做检测，相关的政府部门就会推出措施了。 咁至于由高风险地区回港嘅人士安排咧，陈肇始就话啦，由于有航班接触大量嚟自高风险地区回港嘅人士，包括咗系巴基斯坦啊、印度、南非等等，并且咧有相当高比例嘅确诊个案，带嚟咗好大嘅压力。特区政府咧就会同呢啲国家嘅驻港领事咧系接触嘅，咁商讨以有序嘅方式安排呢一啲嚟自该地区嘅人士返港，亦都希望可以控制到输入个案嘅数目嘅。咁呢一个咧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一啲电话骗案啊，吓，咁啊，讲到疫情底下，咁啊，香港经济转差，为咗咧就系搵快钱，电话骗案急增啊。咁啊，由于骗徒手法层出不穷啊，大量市民咧就好容易代入陷阱，甚至咧就有长者惨被骗去毕生嘅积蓄啊，超过咧就2000万元噶。啊，警方表示啊。单单咧就喺今年一至到五月，电话骗案嘅数字已经由上年嘅同期嘅207宗上升至到532宗，涉及嘅金额更加高达1.8亿。 哇！ 1.8亿电话骗案啊，千祈唔好睇小电话骗案，系啦，比去年上升超过咧就3倍噶。当中以61岁至到70岁嘅长者受害者嘅升幅咧系最高噶，情况咧系令人担忧。另外一方面，警方亦都留意到政府在6月尾就推出的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好大机会就成为骗徒的新藉口，大家小心，以受害者可能已经在计划里面重复登记为理由，让他们提供就是个人资料，又说即借头借路这样，总之就问你拿资料，因此提醒市民一定要小心防范。警方指出，所有受害人之中只有大概30%被骗去个人资料或者网上理财密码，但是损失的金额呢已经有大概1.5亿，占了全数损失的金额大概80%，即是呢其实你不要想着，哦，我透露少少资料，即是密码登记啊，这些 login 啊，没什么，其实呢那个损失金额是可以很大的。另外大概有一半的受害人是6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人士，损失金额亦都就总共有大概1亿元，即是人均损失大概就38万元。警方强调咩都系假，所有来电都系假，啊，佢系咁样讲噶，咁啊，并且指出啊，任何咧经电话、社交媒体自称系警察、公安或者咧就系检察官嘅人员，要求任何人交出银行或者个人资料，全部都系诈骗。咁啊，佢哋话到啦，当你接到任何来电，都当呢啲电话全部都系骗徒， 哦，即系当佢。是假的先， 系啦， 当咗系假先， 当晒佢系假先， 提高警觉先， 系啦，骗徒一定咧系冇机会可以攞到你啲资料啊，令到佢哋就唔会有机可乘啦。咁，警方都呼吁，若果市民有怀疑咧，可以打一个热线号码系18222，咁向警方求助噶吓，18222，咁大家留意住啦。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噶。 咁都系嘅，如果嗰个真系银行佢系需要揾你作为一个嘅户口嘅持有人。去有啲真正係認真嘅嘢要做嘅話，佢唔會淨係揾你一次嘅。 係啊， 但係騙徒咧，佢就捨易取難咧，如果你第一嘢就已經拜拜佢咧，佢唔會再揾你。 應該係捨難取易。 我講咗咩啊？ 捨易取難。 寫 難取易， 佢會揀啲容易嘅， 係啦，揀啲容易嘅方法咧，就氹你落答啊嚇， 係啊，哎呀，好驚啊，嚇到我自己都傻咗。好啦，咁啊，唔該曬小白啊，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轉睇下《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嘅港文當中咧，就有關於咧，都同呢一個嘅新型肺炎係有啲關係啊，因為講到呢一個嘅新型肺炎咧，佢嗰個疫情再現啦，咁啊，社會都憂心疫情。政咧会再次大爆发啦，亦都有可能咧影响咧就系民主派啊，香港嘅民主派礼拜六嘅时间，即系周末咧举行啊立法会选举初选呢件事。咁啊，负责协调初选嘅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啊戴耀廷咧，寻日就向团队发信息，就指咧疫情有大爆發嘅可能，咁要有心理準備或者要暫停初選投票啦。咁講，咁有初選參選人咧就唔同意延期嘅。咁至於係咪取消咧，就有不同嘅睇法。嗱，戴耀廷咧，佢向啊《蘋果日報》證實啦，曾經向團隊提出啊，因為疫情肆虐或者需要咧暫停或者延遲呢一個初選，但係最終安排咧仍然未落實嘅，因為咧唔 是由他一个人去决定，要视乎各区参选人讨论结果的。他又指出作为协调者有责任就提出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亦都担心疫情爆发之下市民投票意欲减低，若果投票率太低会令到选举就没有认受性了。现时就要看个疫情发展才有最终的决定，若果几日之后疫情稳定嘅，咁投票咧就将会如常举行啦。咁话呢个嚟自今天咧《苹果日报》嘅港文报道。 好啦，跟住咧同大家睇下今日《星岛日报》咧有一个独家消息。咁讲到就系政府短期职位抢手，超过万人咧系争300个位嘅。 咩短期职位啊？ 系咯，到底系乜嘢咧？我咪睇一睇啦。咁啊，政府咧喺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咧预留咗60亿元，喺公营同埋私营机构咧就创造咗约30000个短期职位。政府最新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当局截至上月底正是筹备开设20000个短期职位，包括了13500个政府职位，其中约300个就是相当于公务员二级行政主任职级，月薪达到25200元的行政服务助理职位，聘用期是不超过12个月，申请者就需要具备大学学士学位，以及中学文凭试当中中文科、英文科最少是考获3级的成绩的。咁呢个嘅职位咧，上个月底已经截止申请噶啦。咁啊，接获消息就话啦，该职位吸引咗咧约10300人报名，咁即系咧平均34个人咧系争1个位嘅。 咁啊，都啱嘅。 系啊，竞争好激烈啊。咁啊，资深人力资源顾问周以平就话啦，大学新嘅毕业生咧，一般就唔会考虑咧见呢啲咁嘅临时工嘅。咁不过而家咁嘅市道之下咧，市面上嘅职位空缺咧已经跌咗4至50%啦。加上行政服务助理月薪大概其实25000元，较私人市场和同类的这些工种高了60-70%那么多。就算这些职位是属于短期性质，仍然是会吸引了很多的大学毕业生的。政府亦都将会在8月招聘约430个支援服务助理，等同于公务员助理文书主任的，同样都是短期职位，而月薪是大概15000元的。大家都可以看看会不会对这些职位是有兴趣，可以留意一下。 不过有些已经截了。 是啊是啊。 好，唔该晒 Bobby， 再睇埋嚟自《经济日报》啊，讲到咧就系派名校嘅问题或者派学校嘅问题啦。今日嘅题目就写住小六学生咧就失落首三志愿，咁但系仍然咧开心啊派名校咁讲噶。系啦，咁啊，内文亦都方面讲到升中派位寻日放榜啦，地区名校油麻地天主教小学简称系油天，咁啊获派首三志愿咧就系86%噶，咁啊但系有女生咧就派位跌出首三名，咁但系仍然开心咧获派传统嘅名校。加勒撒圣玛利书院学额不用叩门，咁啊形容咧好过派到佢自己嘅心仪嘅真光，会同家人咧就食劲餐庆祝咁讲，系啦，咁啊但系同区即系有学生咧就虽然派到第二志愿，仍然咁啊得到咧系唔满意噶，即日咧就到另外嘅学校咧就叩门，咁啊校长咧就指出啊，咁啊今年自行分配学位阶段提早通知取生嘅新安排，对家长统一派位拣学校咧策略造成影响，估计今年啊。家长选校较进取底下，咁有学生即使获派第4、5志愿，亦都咧系好嘅学校嚟噶，不用叩门。加上疫情底下取消咗咧就升中家长会，改以网上发布资讯，校方咧亦都系无法逐个家长睇选校，形容整体派位结果相当理想。咁啊强调学校最关心学生是否获派适合心仪嘅中学噶，佢哋都留意到咧，有学校获得咧就系直资学校取有。他亦都留意到啊，該校獲直資學校取錄的學生比以往咧係多噶。啊，今年他哋學校咧唔少學生啊，就好似以往一樣獲派傳統嘅名校啦。男生最多獲派九龍華隱書院，以及咧就九龍聖方濟書院。女生咧就最多都係派往真光女書院噶。另外一間學校啦，鮮魚行學校校長咧就認為啊，今年新派位安排对学生的部署揀学校是有帮助，亦都可以就是帮助到他们减轻学生的压力。教师提供的选校建议亦都很到位，可以避免出现错配，更加精准地说。 不用周围走，没得走，没得去，没得扣，不用搞那么多东西，不用 心多多， 轻松一点。 没错啦。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Miracle taking I'm alright, 今宵も眠らない。月明かりを頼りに君のもとへ High Dance。韓國團體防彈少年團紅遍全球，除了唱得、跳得和睇得之外，還會不斷接受新的挑戰，散發他們的魅力。日本推出的大碟都已经来到第四章了，今次的作品希望跟大家说，虽然这个世界并不是所有事都是好的事情，但是我们都不会忘记继续发热发亮，追寻自己的梦想。日本韩榜推介歌曲 BTS 防弹少年团 Stay Gold。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唉，真系有啲唏嘘啊！ 诶，咩事咧，华梅姐？ 点解 啊？阿小白同阿芭比啊，仲有各位听众啊，因为咧，我哋呢一个嘅啊抗疫 #hashtag 啦，都真系。搞咗好耐下， 系啊， 仲谂住咧，都应该差唔多水尾噶啦，就嚟咧都唔使再打呢个 hashtag 系同抗疫有关啦，可以转个第二啲咧主题啦。我心系咁谂噶，但系真系好反复吓， 谁不知 系啦啊，咁唔紧要噶，呢一啲嘅反复咧嘅情况系唔会打沉我呢一个华媒嘅抗疫。强人的本色 实在太好了，太多能量了。你 我是靠大家的支持和鼓励的 啫， 所以没办法了，我们要继续坚持这个抗疫，就去到最后一分一秒都要，不可以被他翻转头。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过程，我知道咧，有啲朋友都真系咧身心俱疲啊，系咪啊？咁又咧，时不时都会有啲嘅情绪压力。啊，都记得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都同大家咧 #hashtag 一啲咧，就可以食咗之后咧，可以帮助你咧缓解心情嘅啲食物啦、饮品啦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咧。是舒缓压力的方法的、 啊好啊、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首先第一呢，就是你会不会导致到你在抗疫期间精神压力大，是因为你很着紧去追那些抗疫的新闻、啊、或者疫情的发展的消息、啊会不会成日手机一弹出来你就很心急地要去抢住看、啊然后引起自己的情绪呢有些不安呢、如果是的话，所以第一个舒缓压力的好方法就是请你远离新闻啦、 啊，哦， 系啦， 即开个手机先， 系啦、放下自己架啦，唔好下下咧追得咁贴啦，啲新闻系咪？好，第二就系咧，学下点样自己一个人呢因为一个人独处咧，有时咧就可以减低咧外界对你嘅干扰啊。咁你可以咧容易等自己啦，可以进入一个回复平静嘅内心世界。第三个方面咧，就系咧要识得分辨能力范围啦，即系话做一啲你自己控制到嘅嘢，有啲你控制唔到嗰啲，你唔好理佢吓。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抗疫持久唔识笑，纾解压力好真。 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西贡公路来回方向啊都系比较挤塞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挤塞，龙尾在彩虹道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演布房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宜安角，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都是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挤塞，龙尾排到去宠物公园，普通道去返西贡公路近住万年街挤塞，车龙排到去柏灵顿花园，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慢车，龙尾就喺加龙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就喺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咁继续提一提大家啦，因应道路情况，介乎天后庙道至到礼贤里嘅一段铜锣湾道啦、礼贤里、莲花宫东街同埋莲花宫西街都要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系改道行驶。何文田嘅常胜街有路陷，常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仍然系封闭噶，咁驾驶人士不能够由佛光街转入去常胜街。九巴十七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张智霖，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由喺1957至61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0年7月27号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周末有情人玩得好认真。 崔杰彤同你玩个游戏啊！ 唔好啦，思芬。 二拣一，唔准谂，即刻答。拍拖拣圈外人定圈内人？ 圈。 都话唔准谂咯。 我认真答啊嘛。 平时我哋爱情读心思嘉宾唔认真咩？佢哋谂得好快噶噃。 不过讲到认真都唔及我哋嘅听众，因为佢哋逢星期六晚10至12都会听神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啊嘛。 嗯，咁你答得未咧？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预定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台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郭生，咁啊睇到咧，港股咧，琴日要跌啊吓，不过咧成交额咧都几高下嘅，隔晚美股咧亦都麻麻地。今日港股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就睇翻大市咧，琴日指数早段一度冲到上去26,800点水平啦，咁其后就受到個疫情消息影響咧，就掉頭回落啦，咁啊失守埋26,000点水平嘅，咁啊成交都繼續保持活躍啦，都成2000几亿啦，咁整體其實個氣氛都仲係良好嘅，只不過就可能因為有疫情反彈咧，令到有部分投資者咧都選擇喺高位咧早啲獲利回吐啦，咁但係你話睇翻整體個資金流向咧，似乎無論內地同埋海外嘅資金咧，都係對後市都係保持住個比較樂觀嘅睇法啦。咁啊，繼續都係有錢流入去港股市場入邊啦。咁啊，所以就整體我相信經過一輪整固之後咧，大市仍然有機會即係再試翻上去高位嘅。如果你話睇翻今日嚟講咧，就美股都有輕微偏軟啦，咁港股可能都會有少少低開嘅。咁估計25,500附近咧，就應該會係啲支持位置啦。後市即係彈翻上去嘅話，就初步阻力睇翻26,500点水平。 咁大市就咁樣走向啦。今日聽眾咧鄭太咧就問只咧388港交所，咁啊，可能因為大家都獲得政府10,000蚊啦嚇，咁啊想試下投資咁樣，咁啊投資啲穩定啲啦、有實力啲嘅股份啦。咁啊問下郭生啦，啊388現價位咧值唔值得買入咧？ 就睇翻交易所咧，近期都有一個相當唔錯嘅升幅喺度啦。咁有好幾方面嘅因素去發酵啦，最首先就當然係中概股嘅回歸啦，咁令到大市交投量都係有個明顯嘅提升。咁其次咧，就大家都睇好往後即係指數咧會喺個新經濟類股份嗰度會加入更加多嘅成分啦。咁對往後啲相關嘅期貨嘅合約交投量咧，都係有個推動啦。再加上就個 A 股嘅期貨咧，似乎都有機會喺年內推出啦。如果即係種種比較利好因素嘅發酵嘅話，我相信交易所嘅股價咧有機會再創啲新高嘅水平嘅。如果你話即係睇即係比較中長線嘅角度嚟睇咧，交易所喺而家啲水平，我覺得都仲係有個投資價值喺度嘅。 咁產業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㗎。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嘅話，唔該郭生，拜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又翻嚟啦！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就有阿 O 喺度。 早晨咁多位啊， 有芭比林华， 系啊， 有我鹏仔程振鹏。咁啊，小白去咗边呢？ 系啦，就要听一听晨光 Morning Call 嘅电话咯。 系啊，小白咧而家喺另一个控制室嗰度咧就等紧大家的电话18723888。咁就晨光 Morning Call 咧都系需要大家咧打电话嚟预约点唱嘅。听讲话系礼拜五，今个礼拜五就有个吉位。咁、然之后跟住下个星期亦都有打后嘅日子，都可以欢迎大家啦去 mark 翻个日子做点唱啦。 咁可能呢排啲家长都忙啲啊，因为有即係准备开学啦。咁琴日听到有啲学校啊有机会有感染啦，咁所以呢又要再扑下口罩。琴日呢嗰啲群组即刻出嚟话喂係时候添置一啲口罩，因为始终突然间都驚驚地嘛，以为好似头先话梅姐咁样讲啦，以为 未水 味 㗎啦。 以为水味，点不知哎呀有呢个翻发嘅迹象可能 咁啊，有啲咁嘅风吹草动咧，令到大家个精神或者神经为之一振咧，咁都好嘅，即系大家警觉啊。警 觉， 唔好等佢咧变咗咧，哇！再唔知双位数字、三位数字嘅时候咧，先嚟惊咧就唔好啦。而家早啲惊定咧，都系好事嚟嘅。 系啊，咁啊，未雨绸缪啊吓。咁啊，今日咧， 咁佢点唱系咪可以互相鼓励啊？ 系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打气 啊。 系啊， 同埋又嚟紧又呢个 D DSE 放榜咧，咁、 啊、 都要打定气噶。 系啊，咁啊， 加油加油！ 讲开呢啲前途问题啦、学业问题咧，要交俾 Barbie 喎。今日系咪？ 系啊系啊，今日咧就因为咧上个星期就有啲嘅 BNO 护照咧，咪、有啲嘅新措施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到底咧喺呢一个新措施之下，如果想去海外，即系去英国留学嘅话咧，会唔会都有一啲新嘅 tips 同埋趋势咧？ 诶，注意一下先。 九点钟听一听 Miss Barbie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 Miss Barbie Miss Lam Lam 咧就请嚟英式教育嘅执行总监 Samuel 早晨啊 ，Morning， 啊 Samuel 近来咧非常之多人关心嘅咧就系、因为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咧，英国方面咧个 BNO 护照咧对香港人提供咗呢一个似乎好似系一个入籍嘅路径嚟嘅 吓，系啊冇错啊，佢嘅 implication 都大嘅，其实而家虽然咧暂时都系未有最详细嘅 information 啦，咁但系我哋而家暂时了解就系、只要喺嗰边住，同埋你只要系香港 BNO 嘅身份，你喺嗰边可以有居住啦，你可以喺嗰边读书啦，可以喺嗰边工作。咁、五年后就可以攞到永居，跟住再多一年，每年翻去少咗90日咧，就可以攞埋佢个公民身份啦。 因为以前不嬲啲人就觉得啊，如果要入籍去另一个国家嘅话咧，就唔系一件咁容易嘅事嚟噶嘛。成日听人哋讲话要坐移民监啦，咁啊而家就好似似乎多咗一啲好清晰嘅指标。真系去够五年，咁然之后咧就有呢啲咁样嘅条件，又可以俾翻你啦咁。 呢个系我谂我有史以嚟见过最低门槛嘅移民条件、即系你冇语文能力需要要求，即系暂时未讲啦。以往可能就算你做投资移民、做创业移民，都要你英语水平去到五分啊、雅思咁，已经好多人做唔到。而家冇呢个需求，咁亦都冇 financial 嘅，即系资金上要证明啲咩系咪？以往可能投资移民要2000万。而家可以唔使錢，咁似乎係好直接嘅呢條路。 咁今朝早咧請到你嚟咧，就梗係想講下啲教育方面嘅安排啦。以往咧香港人如果要去英國升學咧，我諗最多咧都係只能夠考慮嗰啲私校啦。咁而家其實呢啲簽證條件唔同咗之後咧，選擇有冇多咗咧？ 選擇會多咗嘅啦。咁但係要留意翻就係可能正常攞住 BNO 學嘅人啦，應該係97年前啊嘛，係咪？咁97年前而家最細都講23岁，咁所以而家個影響就係、好啦，如果你攞住 BNO， 你去英國讀 masters 啦，23岁以上你應該讀碩士啊或者讀大學，雖然佢未出資訊，但應該就係唔需要簽證。咁但係你嘅小朋友咧，暫時仲有空間嘅，有個 grey area，因為通常。我哋講 dependent 咧，就係18岁以下。咁但係我亦都問過啲移民律師，佢覺得如果18岁以上，就算你係一個大學生，你只要係 depending on 人哋幫你交學費，即係爸爸媽媽、父母幫你交學費咧，咁都可以係享有呢個同等嘅移民福利。可能香港人將來可以喺英國讀公立學校。Academy 即係啲免費嘅學校，以往只能夠收歐盟或者英國本地人。 咁變咗選擇多咗咧，即係要去揾嗰個資料嘅時候，可能又會複雜咗啦。 係啊，呢排收好多 call 啊。 係， 咁我都 warn 啲香港嘅家庭朋友嘅，即係我覺得。要留意就係我哋一直成日話去英國升學，英國升學。但我哋幾十年嚟咁多人去英國讀書咧，其實一直以嚟我哋了解嘅 products 都係英國私立學校。咁其實英國其實得 7% 嘅人口咧讀得起私立學校，私立學校非常之貴嘅。係嘛？咁佢亦都係喺英國一個不斷被傳媒同埋被市民一路咁去爭拗嘅一個問題，就係、覺得佢資源分配不足。咁但係不得不承認，我哋淨係睇翻佢嘅質素咧，私校係。小班教學啦，係咪1:9係佢哋嘅師生比例啦？佢哋亦都好豐富嘅時間表啦，係咪全面性教育啦？佢哋覺得讀書係唔係要淨係喺課室裏面學習嘅、放咗學都要學習嘅，喺朋輩身上學習啊，喺運動裏面學習啊，喺嚟領袖訓練身上學習，即係好多唔同嘅活動。咁呢一啲資源咧，一般嚟講都係私立學校裏面嘅傳統嚟嘅，喺英國嘅文化啦。咁但係公立學校咧。3:00就放學噶啦，正常係嘛？咁都有寄宿嘅 state school 嘅，英國叫 state school， 咁就唔係叫 public school， 係好亂嘅。public school 其實係解翻私校係嘛？反而英國嘅公立學校叫 state school， 咁 state school 其實有寄宿，但係其實得20多間嘅啫。咁同埋大部分都係可能以往係軍校啊，開始變化做寄宿學校啊。咁佢讀呢啲寄宿嘅 state school 嘅居民，你嘅學生其實都同你讀。翻思考有少少唔同，同埋要留意就係英國咧都有好叻嘅 state school 嘅，咁嗰啲叫 state grammar school，就係文化學校，即係佢以往其實係政府已經 abolish 咗，因為佢哋比較以往咧係著重喺呢、這個。 文學啊，對成績要求高少少嘅學校。咁、到今日其實已經變得少中有少噶啦。佢哋係差唔多去到私校嘅質素，但係免費喎。咁、所以英國本地人咧，我啲朋友咧，都係喺小學又要補習，又要住得近佢，又要應付啲面試，又係要可能入一間私立嘅小學、慢慢去幫佢哋去準備、考11 plus 入去呢啲文化學校。難度可能仲高過你入伊頓啊、哈羅啊咁樣。咁香港人再去過去。就千祈唔好因為啊公立學校免費、就等於英國學校免費啊，咁去諗啦。因為好嘅公立學校咧，要早好多年去做準備。咁唔好嘅可以好雜噶。 因為聽到 Samuel 咁講咯，我諗好多人初初會諗啦啊，如果真係可以去到當地咧，同人哋嗰啲本地人咧，分人哋嗰啲資源啦，或者係一啲嘅學歷，頭先話曬 state school 都唔好諗 grammar school 啦，咁難爭。本身本地學生嘅競爭率已經係好大啦，咁但係外地生再去爭嘅時候，其實嗰個成績啊，嗰、那個文化習唔習慣，我諗其實都好大嘅壓力，同埋唔係咁容易入得到去。 係噶，其實 state school 其實都分好多種，有 free school、有 faith school， 有state grammar， 即係意思係有啲咧係有家無女嘅，係附近只要你起喺我哋嘅郵編附近嘅話，我就一定要收你噶啦、有啲就係、因為睇你個宗教背景嘅先收你嘅。咁嗰個文化嘅差異可以好大同香港，咁同埋又要諗翻就係、好似你話齋呢啲學校好多都係。幾十年嚟可能係未收過香港人，咁喺呢段時間加上即係嗰個國際關係嘅緊張性啦，係、嘛？對 COVID-19 嘅誤解啊， 可能啲外國嘅即係英國啊，或者係咩歐美國家啦嚇，咁、對華人嘅嗰個印象嘅或者嗰個感覺 有冇折扣嘅？可能比起以往，咁你話私立學校咁多年嚟都收。國際學生收過，咁、佢都知道啊。原來我哥哥以前喺呢度讀咧，都有個香港嘅朋友。咁、文化上佢哋 accept 香港人咧，就唔係一日嘅事啦，已經好多年啦。咁、你讀 state school， 你要我覺得其實係好嘅，有好多好好嘅 state school 嘅。可能我比較推介俾你，好細個，你話真係兩三歲，你話 BNO 過去嘅話，慢慢去嗰邊移居，加上你仲有成十幾年嘅學費要俾、慢慢去適應，變咗一個本地人嘅啦，差唔多。希望你去到十歲、十一歲。你已經明白曬英國人嗰種 sarcasm 啊 ，understatement 係同佢文化打成一片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而家係十三四歲去英國，本身喺香港讀開一啲 local school， 你嗰個文化差異真係好大。 咁聽你咁講，其實係有一個斷層嘅喎。如果舊正 BNO 即係九七年之前嗰啲咧，咁就最多去讀 masters 啦，或者甚至乎讀博士啦。如果唔係咧，就係靠父母又或者係其他啲聯繫咧，就細細個而家就過去啦，然後又浸翻十年鹹水，先至再去讀翻佢哋嗰邊嗰啲 state school。咁變相其實可能而家十幾歲啊，又或者係今年嗰啲嘅公開試生咧，其實受惠唔到呢一樣嘢嘅喎。 都嗱，呢個就係要睇翻佢嚟緊啲 fine print 啊。即係一嚟喺咁短時間，父母可唔可以即刻辭工，即刻執行你過去咧？你讀大學生嗰啲冇得等噶嘛？你唔可以今年唔讀，下年讀。 係啊。 咁二嚟就要睇翻佢究竟佢個 dependent 嘅定義去到幾高啦。可能佢最鬆嘅可能啊，十八歲以上，只要你 financially dependent 就冇問題。又或者佢可能會出到嚟，甚至乎話，只要你係 BNO 嘅，你自己唔飛過去都可以享受到呢個優惠。咁要睇翻佢出嚟嘅。 但系依家呢啲全部都系未知之數啦。 未知，我哋都系攞翻以前其他簽證嘅 Tier 1 investor 咁、去估計咯。 系 未出噶。 嗱，頭先聽 Samuel 咁講啦，其實除咗話去讀書之外咧，更加要考慮嘅有好多元素噶，例如係居住嘅問題啦，又或者係其他有冇可能成家人咧嘅嗰個財產成個轉移過去啊等等，都有好多其他嘅嘢附帶咗喺度。其實 係噶，呢批我直情我都係，雖然我係一個升學專家，淨係講教育嘅，我應該，但係都好多。都系问我开始移民啲嘢， 买楼啊， 买楼啊，咁我尽量认识嘅我都会分享一下嘅。咁讲翻你啱啱所讲，去英国你要留意就系你入籍英国真系攞咗英国 passport 嘅话，你要交翻佢嘅 inheritance tax， 即系你有任何，就算其实你冇啊，就算你海外嘅人，你喺英国买楼，你将来交俾咗你个仔咁其实都要交好高嘅税项，系嘛？咁仲有 income tax 咧，即系你嘅入息税，咁都系好高嘅。可以去到四成嘅最高，係咪？如果你係非常高薪啊，買好多樓收租啊，總之你英國賺錢你就要交税，兩至四成根本不等嘅。咁當然係有個 ladder 嘅，咁啊慢慢再睇翻啦。咁就要留意咯。買樓嗰方面亦都係一個近日好 hit 嘅 topic， 因為一定要揾咗地方住先。 係啊， 真係移民。 我有啲朋友直情話：，我飛咗過去先算啦。咁就咁坐喺度等 BNO 嘅消息啦。咁但係要留意嘅就係買樓、移民同埋教育係要分開三樣嘢睇嘅。因為值得你投。 投資嘅地區未必係校區， 嗯， 係咪？即係學生嘅教育係冇得等嘅，你唔可以哎呀 Birmingham 住得唔舒服啊，不如去 Manchester 啊，咁轉校啦。或者 Manchester 嗰層樓投資得唔係咁好，你可以賣咗佢。咁、 啊、 但係阿仔轉校又轉翻落倫敦，其實對佢嚟講係唔 stable 嘅。咁、 嗯、 所以一定要三思而後行，唔、嗯、好做一啲 rash decisions， 唔好將教育同埋買樓混埋一談咯。 係，所以其實聽阿 Samuel 咁樣講啦，如果真係要考慮因為呢個 BNO 即係改咗一啲新制度而去嗰邊讀書嘅話咧，其實就唔係諗得咁簡單。即係除咗話好多學校嘅條件要去了解之外咧，配套埋嗰啲嘅居住嘅環境啊、居住地點啊等等咧，甚至乎如果你喺嗰邊做嘢，要交嘅税項咧，呢一啲全部都真係要睇清睇楚啦。揀翻合適自己嘅，咁教育亦都可以配合到自己嘅仔女，咁就最好啦。 冇錯。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英式教育嘅執行總監 Samuel 陳思明。 Thank you.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近排咧，自己喺聽歌上咧就有個開心大發現啊、嗯！就有呢一位咧其實係我哋香港嘅女孩子嚟嘅、哦、一位創作嘅歌手啊！佢嘅名叫做 XT， 有呢一首咧唔係花墟啊，係 Flower Town、嗯。 晨光追蹤三十一。 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刘畅嘅电话。早晨啊，畅。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系今晚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星期三晚嘅节目，请你介绍、嗯。 好啊，冇问题。嗱，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八点钟有警讯啊。 嗯、 警讯咧，今晚个题目咧好贴士啊。 点样呢？ 就讲呢个国歌条例嘅。 哦，即系咩情况下要注意啊？唔可以咁样用，唔可以咁样攞嚟玩啊？咁嗰啲系咪？ 啱晒啊，彭爷、哦，我真系冇嘢补充啦。 好，拜拜。 国歌法呢几方面嘅嘢啦。 啊，系咁啊，要留意嘅有啲新嘅法例咧，实施咗啊，推出咗之后咧，其实大家都系要有一个教育嘅程序啊， 系、 嗯、 啊， 有个过程啊。 嗯， 系啦。 即系如果唔系就误堕咗个法网，我自己都唔知道嘛。 系。 咁啊，今晚要留意八点钟警讯啦。 系， 咁啊，跟住夜晚八点半啦，紧接住嘅日常八点半。咁、嗯嗯、今晚咧，即系好有爱嘅，就带大家咧去睇一间残疾人士嘅理发店。 哦， 系啦， 系入边帮我哋剪头发嘅系残疾人士啊，定系入边专门服务服侍一啲嘅残疾人士咧？ 专门服侍一啲坐轮椅嘅人士嘅。 哦，系帮佢剪头发。 冇错啦，即系原来坐轮椅人士咧、嗯，可能大家都未必想过，即系佢哋去发型屋剪头发咧，唔系咁方便嘅。 哦， 即系嗰间铺又要够大啦，啲设施又要得啦，啲员工支援都好重要嘅。 嗯，啊，佢点样褪入去洗头咧？吓、嗯， 系啊，咁所以今晚就带大家去一间、嗯、即系残疾人士理发店，就访问一下一班好有心嘅理发师。 我相信佢入边嗰啲嘅设施。或者那些装置呢都是 有用心是配合过的。 是啊，即是等他们都、嗯、即 是 剪返个靓发。 无障碍剪发。 系啦，咁啊，今晚大家留意日上八点半啦。 好啊， 好啦，咁啊，跟住好快讲下啦。31看世界，即系今晚九点半啊。咁啊，同大家睇下咧，可能每人屋企都会有嘅家用啊。 哦，系啦，家用姐姐， 家用姐姐今晚咧就飞到去菲律宾，就睇下咧家用姐姐咧，即系临飞嚟香港之前，佢哋嘅心路历程，同埋实际上佢哋要训练啲乜嘢？ 咦，会唔会配合埋喺疫情之下，佢哋会唔会嚟香港之前会又多从手续或者功夫要做 咧？系啊，即系呢样除呢样嘢之外咧，即系佢哋隻身嚟到香港咧，即系唔知点样適應同埋點樣思鄉噶嘛？原來佢哋訓練有教嘅喎。 哦，即係有埋心理質素嘅。 係啊， 個心理質素咧都係需要去訓練下嘅。 點樣教法嘅咧？即係今晚大家記住喺九點半夜晚31看世界。 好嘅，咁啊再夜啲嘅午夜廣場有冇嘢睇啊？ 有啊，今晚11:00午夜廣場有學人串社科，就講下呢個政治宣傳啊。 哦，好。 即係乜嘢係政治宣傳？今晚大家要睇下啦。 啊，呢啲課題啊要聽啊。咁啊，唔該曬阿暢啦，聽朝先再同你傾過，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幸偉雄報告新聞。設於銅鑼灣維景酒店的中央駐港國安公署臨時辦公室今早舉行揭牌儀式，為牌匾揭幕的包括中聯辦主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樂慧玲、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和梁振英，以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牌匾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的中英文名字。出席儀式的還包括多名官員和政界人士，包括特區政府三名司長張建宗、陳茂波和鄭若驊，另外亦都還有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前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和多個紀律部隊首長等。酒店外墙凌晨挂起国徽，酒店外的铜锣湾道架设大型水马阵，大批警员驻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接受电话访问，回应本港是否已经出现第三波疫情和出现社区爆发的时候，说可以说是一个爆发，而参考外国因为疫情回稳而放宽社交距离的措施之后，亦都会再出现确诊个案。陈肇始话：目前有几宗个案在短时间内找不到源头，令人担心。至于为什么不立即收紧措施，他说会尽快检视，尽快公布。陈肇始不认同口岸措施松懈，重申部分获豁免人士，包括抵港机组人员等，今日起需先接受测试。被問到政府是否守得未夠緊，陳肇始說已經多次指出外地疫情嚴峻，口岸不會沒有風險，要考慮怎樣減至最低。美國政府正式展開退出世界衛生組織的程序，國務院發言人證實華府已經向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提出正式離開世衛的通知，並會在2021年7月6日生效。有白宮高層說，華府已經詳細說明希望世衛在哪些方面改革，但世衛拒絕採取行動。古特雷斯的發言人確認收到美國的通知，提醒華府必須完成履行財政義務。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以叛國罪拘捕一名前記者，涉嫌將俄羅斯的軍事機密洩露給一個北約成員國。被捕的薩夫羅洛夫曾經任職兩份報章，主要採訪軍事新聞，今年5月擔任俄羅斯航天局局長顧問，他在庭上否認控罪，報道說由於案件涉及機密資料，預計會閉門審理，一旦罪成，薩夫羅洛夫最高可以被判監20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277点，升301点，总成交13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62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13,238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感恩生值11.22跌7.4，腾讯控股527蚊，升11蚊。友邦保险77.65升1.05，中心国际37.85升3，海普瑞新上市系报18.52，阿里巴巴233蚊升6毫，美团点评187.4升2.4，吉利汽车17.02升8仙，中国平安89.55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日元107.68，瑞士法郎0.943，加元1.36，人民币7.021，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653点，升38点。港金现价报16,570蚊，比上日收市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9美元，卖出1,795.54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啦，因为道路状况啊，咁而家黄隐书院咧嘅一段铜锣湾道、礼贤里、莲花宫东街同埋莲花宫西街咧系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讲多次封路嘅位置啊，就系黄隐书院对出嘅一段铜锣湾道啦、礼贤里、莲花宫东街同埋莲花宫西街咧需要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因为封咗路啊，咁所以咧天后庙道落翻去英皇道挤塞，龙尾去到康福台对出。咁何文田嘅常胜街有路陷，去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全线封闭。咁九巴17号线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挤塞，龙尾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咁大埔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排到去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出翻去旺角，落去宏照道嘅支路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啊！咁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北围对出噶。咁反方向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呢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打豪敦路。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排到去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车多翻少少，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科技学院方向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音乐情人完成2000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正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 年尾，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了。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R 欧瑞强在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的音乐情人，和星期日晚都是九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好，今日咧轮到芭比同我哋分享一下喎。 嗯，冇错啦。咁啊，本身咧，我哋自己咧嗰啲嘅家长群组咧、以为咧嗰啲疫情咧稍为放缓咧，咁就开始想帮啲小朋友安排一下一啲小型嘅聚会啦。咁、但系而家咧都冇啦，要各自各自己买翻啲嘢翻屋企同啲小朋友玩啦。 我都系谂住有啲聚会咧玩下，俾小朋友开心一下啦。 系、 小白你 冇啦 ，cancel 晒啦。 系啊 ，cancel 晒咯。 系啊， 咁快而家 安全第一， 搞得咁快又散得咁快嘅。 系啊， 话 cancel 真系来去匆匆多匆忙啊！ 你真系好嘢啊！即系父母咧，而家为人父母都系好辛苦嘅啫，谂好多点子啊， 日日都变紧阵啊嘛，因为因应住嗰啲嘅疫情啊，咁样大家都要小心啲啦。 我同阿 O 咧就可以食下花生嘅， 系啊，我哋可以食下饭先，约几个朋友食下饭都仲 好啦。 暂时 咁啊 ，Barbie， 咁喺咁嘅状况底下，有啲乜嘢又要同你嘅小朋友去学习啊，又玩啊咁咧？ 因为咧嗰个学业咧功课压力咧都几大，因为实在系做来做去都做唔晒。 做乜嘢啫？ 好多啲功课啊，即系学校嘅 写下中文字啊， 系啊，写字啊，连线啊，练手啊，或者系学语言啦、即系有啲短片教你，譬如普通话啊，或者英文啊咁样嘅一啲诗歌啊、朗诵啊等等咧，都几多嘅。 诗歌朗诵啊， 系啊，嗰、个都几。都幾複雜，同埋係啦，咁所以咧就揾一啲活動同啲小朋友有啲親子時間輕鬆一下啦，亦都等其實父母咧都需要有時係輕鬆一下嘅， 齋玩。 系啦，揾一啲 系 啦，唔讲教育啊，今次，但系咧就可以斋玩啦，同埋亦都系咧，有时艺术嘅嘢咧，譬如如果画下画啊，或者见到多啲色彩咧，其实个人都会开心啲嘅。系啦，唔知道你哋细个有冇啲童年回忆咧？去啲嘉年华咧，会玩下沙画，或者系将啲彩色沙整下啲樽仔咁啊。 其实沙画咧喺彭仔嘅生命之中咧系近呢十年先出现嘅，喺近呢十年嘅时候我已经系一把年纪 嘅。不过有啲沙入樽仔都有见过嘅。 但你哋系咪男仔唔中意玩呢啲噶？ 冇得玩啊！边会有嘉年华有得玩沙画啫？ 端端又好难玩嘅、 啊。阿 O 讲嗰啲咧就去旅行有机会可以买个樽仔，然之后就攞唔同颜色嘅沙咧就 冲 落去 嗰啲纪念品铺啊，冲绳啊咩石。換到一啲星星沙咁樣對對對落， 即 係 得嗰啲嘅咋，就唔係沙畫。如果你講沙畫係直頭係可以畫到一幅畫出嚟，用手同啲泥沙撥下撥下就變咗一幅畫咁樣噶嘛。 嗱，有兩種嘅，頭先講咧話入樽仔嗰啲彩色沙嘅彩瓶咧，咁同埋咧畫沙畫咧兩種咧，咁我近台都買咗兩套好簡易嘅裝置同埋玩具翻去咧，就同小朋友玩嘅。 咁都有得買？ 係啊，因為而家咧唔使諗得咁複雜嘅。嗱，以前咧畫沙畫咧咪徒手拎起一扎沙，然之后就哇，随机喺个嘅即系 喺一个胶盘度， 系啦，胶盘嗰度自己去咁样塑造嗰个形态咁样啦。而家嗰啲简易好多嘅。咁、第一咧就希望可以喺屋企做嘅时候就干净啲啦，系咪先？如果唔系有排扫噶嘛，同埋如果你屋企开个冷气或者风扇啊，大风啲啊，你都基本上都大件事啊，已经吹走晒咁样。 做乜屋企咁大沙尘？ 做乜咁多尘咧？ 喺翻沙滩玩算啦，呢啲嘢。 咁呢啲又好复杂啦。咁所以而家咧，其实有一啲嘅装置咧，就系佢唔系用胶盘，佢用一块咧胶板仔，咁如果块胶板仔咧，其实就分两层嘅，咁下低嗰一层咧就真系一个托盘啦。咁等你画完之后咧，就真系可以系一幅画做一个摆设或者留念啦。咁而上层咧，其实佢面咧就系一层可以搣开嘅双面胶纸嘅嗰啲嘅令痕啊。咁所以咧，其实你想画嘅嗰个咧，嗱有两种嘅，有一种咧就系你净系买块板翻去，咁你就再买一个嘅黑刀啦，咁你就自己喺上面嗰一个双面胶纸层咧。首先勾画咗你想画嘅嗰个图案先，即系呢个就可以自己设计啦。咁然后咧，你勾画好晒之后咧，你就可以逐格逐格 將個生命優線搣起，咁、你就再將啲沙倒落去嗰啲位置咧， 就等佢黏住佢。 冇錯啦，咁就唔會出現頭先嗰個即係話周圍都係，同埋固定唔到啦。 呢、這個 係啦，咁呢一個咧就此其一。咁但係如果你話小朋友咧，咁可能就中意一啲色彩繽紛啲啦，或者係卡通啲嘅圖案咧。如果唔想自己畫咧，亦都有一啲咧係特定嘅圖案，可能係啲小動物啦，或者係啲童話故事嘅人物啦。咁、就已經畫好曬咧，已經有曬嗰啲刻畫咗個形啦。 即係你淨係搣咗嗰一陣膠。 倒啲沙落去， 膠布咁樣 就有個 shake 咯，係有個 shake， 然後就好有滿足感啦啲細路仔。 哇，這個、真係整到咯喎，咁樣 呢、這個有啲似拉花，即係拉花有啲其實唔係拉花，你 倒落個帽度 啊！你鋪塊卡紙，有個公仔剪影喺度嘅，個卡紙鋪喺面，然之後就揼啲朱古力粉上去，跟住一拎開，哦，拉花啦，唔知咩型啊！ 係啊，同一個道理啦。咁啊，同埋咧，由於咧，即係想啲小朋友啲手仔咧容易啲控制。又唔會話即係倒到周圍都係咧，啲父母就哇有排掃有排清潔啦。咁、其實有啲嘅樽仔咧，就其實啲尖嘴口啊，就唔係好似我哋諗咧，徒手將啲沙咧唔同嘅顏色係拎起，而係咧你首先預先買咗啲唔同嘅樽仔，就有啲尖嘴嘅擠擠噴口啦嚇、叫做咁咧就可以有唔同顏色啦。咁、就用翻嗰個樽嚟到倒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就好似揸住支粗畫筆咁咯， 就控制咗個出沙量啊。 係啦，咁而且會乾淨好多，同埋容易好多。去拿捏到咧，即系真系倒得喺嗰个范围里边啊，唔会出界啊。 因为我一路谂咧，都系一扎咁样，一手咁样就揸住扎沙咁样就抌落去噶啦嘛。 系啊， 其实就有个喷壶或者喷嘴。 系啦系啦，咁啊用啲小樽仔去将佢啲唔同颜色嘅沙就分好咗先咁。咁如果父母咧就可能帮佢手就系同佢一齐研究一下啲构图啊、颜色啊咁咯。咁同埋都帮下手，譬如搣嗰啲双面胶纸啊等等啦。 你女女玩嘅时候感觉系咪好愉快啊？ 好愉快。 系有冇倒蛋咧？但系 冇啊，但系 倒蛋几好。 初初会有少少。难嘅觉得，因为其实你始终嗰啲边位咧，你搣起嗰张胶纸之后咧，其实嗰两只颜色系有少少容易重叠噶嘛、因为你要好拿捏得好好咯个份量，即系要全部黐好晒先，先好搣隔篱嗰一张胶纸去倒另外一只颜色。 如果唔系，佢就会嗰啲沙咧又有权捞咗落去，黐实咗啦已经。 系啊，或者如果你有一个范围可能倒得太多嘅时候咧，咁你一拨，咁咪去过咗隔篱咯。咁所以呢啲地方咧，父母就可以帮下手啦。 我又想問啦，如果真係唔小心咁樣咧，撈咗第二啲沙咧，黐咗喺隔離，我未諗住整嘅嗰個圖案嗰度，有冇補救嘅方法㗎？ 其實都可以嘅，就同你普通咧雙面膠紙黐咗嘢咧，你咪譬如揾啲牙籤仔啊，或者揾啲另外都有黐力嘅嘢咧， 逐粒沙撩翻出嚟， 咁又唔使逐粒嘅。其實你咁樣一拆過咧，撥過咧，都已經基本上睇唔到㗎啦。剩翻少少咧，如果你之後真係再揾其他顏色冚上，其實就唔覺㗎啦，已經。 即係細路仔咧，早啲玩沙都係一件好事嚟嘅，點解咧？我都有一個經驗分享嘅，就係咧同啲小朋友咧去沙灘嗰度玩，唔係我啲小朋友啦，幫人哋做 baby sitter 啦咁樣，跟住咧啲細路仔咧第一次落到沙灘咧，佢覺得係嗰啲沙咧吉腳啊，跟住佢從此咧就好驚沙灘啊， 同埋 好驚係唔中意行啊，唔中意海水咁樣咯。咁但係如果芭比嗰個方法就係、其實喺屋企咧，你都玩過呢啲細細粒粒嘅嘢咧，咁你就個感覺好似熟悉啲啊， 親切啲， 係落到沙灘嘅時候咧就唔會即刻惊到咧喊啊咁样啦，咁我都搞唔掂啊！嗰一次就系有个小朋友咧，第一次落沙滩咧，佢只脚仔咧踩落去啲沙嘅时候咧，跟住即刻咩咁样啦，跟住我就 唔知系咩咁样。 你都知道我唔识凑仔啦，我又未有细路仔，咁啊，所以就即刻拱翻俾佢阿爸或者阿妈咁样咯。系啊， 我个小朋友 系下次试下换个女仔啊， 可能会好啲系嘛？叔叔唔掂啊，今次真 系。你氹女仔应该 OK 嘅喎， 系 咪啊？ 呢啲全彩冇金鱼喎，但系 前尘往事嗰啲唔攞出嚟讲下啦。不过呢啲叫做沙画或者玩沙嘅一啲小劳作都几有趣。 我有嘢问 吓，点啊？ 就话呢一套嘅装置咧，其实佢有包啲咩咧？ 头 先你讲嘅咁多工具， 嗱，当然啦，都系有啲嘅package 啦吓，即系有多有少噶。咁基本咧，如果你话$50楼下嘅套装咧，大概有几十。將頭先我講嗰啲膠片啦，跟住咧就其實包大概十種顏色嘅彩色沙同埋膠樽仔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都夠玩噶啦。 聽落你似係自己執嘅喎。 咩叫 幾 執？ 即係膠樽仔執幾件，顏唔同顏色嘅沙咧就執幾隻唔同顏色，然之後即係同我計數啊咁樣嗰種。 唔係啊，唔 係， 其實 五十蚊留下。 其實一個 package 㗎，不過因為佢 執好咗啦， 係啦，執好曬有固定嘅package 啊，咁啊，所以都可以諗一諗。因為咧，我個女咧就同我 O 啱啱講嘅嗰個小朋友調轉，佢就好中意去沙灘嘅。咁但係因為疫情關係咧，我哋都唔帶佢外出啦，咁啊要氹佢留喺屋企嘅時候揾一啲替代品啦，都有相同嘅感覺。同埋有樂趣咧，咁就可以諗下呢一樣嘢咯。 咁點啊？屋企人使唔使譬如爹哋媽咪換埋沙灘裝咁樣？ 咁又冇 卓榮義，卓榮義自己屋企玩。嗱，我哋即刻咧呢度就係堆沙角啦，咁樣跟住啲 咁咪做戲做全套啦， 係咯， 係咪啊？又唔係咁嘅。 冇啊， 試下嘛，開心啲啊，可能玩 啦。嗰啲咩一件頭定三件頭定 係啊？ 係 咯，買咗啲， 唔知點著好， 買咗啲 食罐頭算啦，好 嘛？買埋 UV 燈喺屋企咯，曬埋太陽啦， 係啊，咁啊， 太陽啊， 咁啊 happy 啊！ 国假造，巩固堡垒，为着爱慕，从未信俗世那一套。一结婚会等于坟墓，合作整电灯，再整蛋糕，小小蜗居一起打扫。期待肚内那个婴儿要怎样抱？从伟大航道行到骨头路，时代再坏你也给鼓舞。教子女长长字母讲到同孩共老遇见美好，你我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暴风雨内更满足你希望。明日到一千岁，我们还拥抱，估对方肥胖会更早，谁也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世上有爱的乐土，长了白发无双剪去苦恼。似一辈子小确幸的两老，但童话最荒谬，总有丑太难被接受，年月过便引发批斗，短处数到担心会遗留，善意的付出已经没收，疮疤一天天的深厚，承诺漂亮但那感情已经没有，埋怨六年后，投诉十年后，甜蜜慰问也听出诅咒，斗子女有谁善养吵架，然后内疚便要放手。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内会变得越恐怖，还未爱多一岁已无缘拥抱，憎对方肥胖太过早，难过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种出杂草，长了白发无双剪去苦恼，说就说得很美好，还记得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在分界上那个心用心的雕塑，难道这些心血如年华消耗，只怪说婚姻太过早，遗憾最珍惜爱人从此分隔路途，或许以后靠记忆弥补，和你遇上不敢再拥抱，带着儿子相见好，相处但很客套，还爱护你可惜爱不到，格林童话的爱很深奥。 啊，你估有冇细佬哥咧叻到咧攞啲沙画嚟画一幅格林童话的故事咧？ 哎呀，几好喎，呢个 idea。 有冇咧？有冇啲咁嘅細路啊？ 應該有 下你個仔啊， 可能外國比較多喎。等我訓練下佢先。 係啦，訓練 喺屋企啲有空白嘅地方嗰度，哇哇哇哇畫曬佢。 係咪真係長啊？ 唔好嘈。啱啱聽過有李克勤嘅最新廣東歌《格林童話》。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電台打嚟嘅電話，其他我呢個全部都唔會聽㗎。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我哋嘅听众咧，佢嘅名好文艺啊， 系啊， 系啊。月英， 早晨啊， 早晨， 节目主持各位，谭爷爷、小爸、阿欧、爸比，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哎呀，好有礼貌啊，月英你。 系啊，我今日要点唱，因为我今日系 last day 翻工，咁我点翻一班爱狗人士，因为我做宠物店零售业嘅，咁老板一个月前通知我，叫我唔使再继续聘请啦，咁我咧就喺度想点12个我写低咗嘅名，多谢佢哋翻咗年几咧，佢哋一路光顾我咁样咯， 系咪啊？都一路又帮衬你，然之后又咁你系咪做美容嗰啲啊？ 唔系啊，寵物美容啊，我系卖狗狗饼同狗狗蛋糕嘅啫。 好，咁你讲下你个名单啦。 董小姐只狗狗雷神，阿太太只狗 champion， 杜先生八只狗，之前九只嘅，而家八只。咁钟小姐只小白。金毛犬， 吠两声 啦，小白。仲有 Mansha 嘅 Sarah， 系只外国品种嘅狗狗嚟嘅。仲有第六个咧，系金平，成日带去行街街嘅卢小姐。仲有一个丁丁，佢主人琴日都有嚟探我。仲有一个。只狗好得意嘅，会摆摆尾嘅，见亲我都好开心嘅。阿肥郑先生， 阿肥啊， 仲有第九个，阿老板只狗狗会识迎宾嘅转圈嘅， 哦， 厉害，叫咩名？ 仲有阿姨姨啦，琴日都有嚟探我，仲有之前有个我记得就系刘小姐啊，佢只狗狗叫 Chuckle。 仲 有最后请咗我食咗个下午茶嘅 Sharon 姐姐，咁多啦。 系哇，你真系即系短短年龄，你都识咗好多人。 系啊，记得好清楚啊。 好啊，佢哋好即系支持我啦，同埋好爱狗嘅，最主要佢哋系真系好热心。 咁你自己 照顾你啲狗狗嘅。 啊，月英啊，你自己本身有冇养宠物啊？如果咁样， 我就养猫啫，我冇养狗，我冇能力养狗。 咁你？ 我将来都唔谂住养啦，因为我真系年纪大啦，我50岁，如果再养咧，我养自己都养唔掂，唔谂住养再养啦。如果我啲猫猫过咗身嘅话，都 系啊，因为即系宠物啦，都系一个生命啊嘛，都系一生嘅承诺嚟嘅， 好好嘅陪伴。喂，月英啊，咁啊，有冇谂住再搵多翻份工，定还是已经搵咗噶啦？ 定休息啊？搵咗啦。 听日就翻一份新工， 系咪就系隔篱铺啊？ 工种嚟嘅， 隔篱铺啊， 就去咗对面，隔篱对面嗰个宠物店同阿老板顶烂事， 打对台喎， 系咪咁样？ 去第二区做第二种， 哦，第二个工种啊， 唔系做零售业啦。 哦，咁我哋祝你新翻呢份工咧，就事事顺利啦，吓又一样咧，可以即系带到俾你身边嘅工友咧，都系好似你一样咁开朗咁开心啦。 多谢，我点首友谊万岁俾佢哋。虽然我离开咗佢哋嘅居住地方同埋工作地方，但系我都会深深呢份感情系记喺我脑入边嘅。多谢晒各位， 好有人情味啊，真系 好好 啊！ 好啦，送呢首歌俾你哋听啦， 系友谊万岁。 好，多 谢，多 谢 你， 拜拜。 星星往昔欢笑，来日记取，忆记旧日情意，同哭欢笑在校园里，一剂别恨离愁埋藏心里，日后再追。世欢呼叹息，人于心里默默怀记，离去倍觉依依，这一生里仍念我思，此际和别。 生里仍念我是此际和别临记在隐隐记旧日淘气小鸟今天远飞离巢他去但愿进取只因光辉远景有足迹处尽是桃李 诚意送上祝福盼好风会常为你吹此际伸手笑纳众声歌唱在校园里不理日后如何前途赶上步步进取 这一首李丽蕊的友谊万岁都啱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同听众讲拜拜 啊！ 片尾曲呢只系，听日见， 拜拜。